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啊，杨立门你好， 嗨你好，大家好。 咁我哋继续关注住咧，就系疫情嗰个发展啦。咁大家就全城都关注住咧，九龙塘嘅商场又一城嘅食肆望月楼嗰个群组嘅爆发情况啊。咁刚才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就开咗记者会啦，咁就亦都讲到话，再有咧就系一个嘅初步确诊嘅个案啦，就令到咧呢个嘅望月楼嘅群组咧最少已经有5个确诊个案，同埋咧就系1个嘅初步确诊嘅个案，由即系最先确诊。嘅40几岁嘅机舱服务员啦，同埋佢同台嘅爸爸确诊啦，以至到咧就系相隔10米以外咧，就系有一名嘅建筑业嘅工人30几岁确诊，佢同台嘅30几岁妻子咧，亦都由初步确诊咧转为确诊啦。亦都有咧就系早前亦都系发现咧有一名嘅50岁嘅女士食客啦，咁亦都系咧系同场系喺望月楼嗰度食饭咧系确诊噶，而今日最新发现。就是一位66岁的女食客，咁佢系初步确诊嘅，咁所以就话咧，令到呢个嘅群组已经系5个确诊，1个初步确诊啦。 系啊，这个喺望月楼嘅事件咧，真系可以话系令到而家全香港都好风声鹤唳咧，因为我哋都经历咗4波嘅疫情，咁好担心咧呢个会唔会系第5波疫情嘅开始咧咁样。咁当然啦，到目前为止咧，我哋都系尚早嘅，即系唔应该有呢个咁样嘅结论，即系话已经爆发第5波，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哋。發現到的個案咧，都係可以同望月樓呢一個嘅情況咧，係即係拉上關係啦。即係未有一個喺社區度爆發嗰個嘅跡象顯示。 之前官員就話係爆發嘅臨界點啦， 係臨界點，所以係非常之關鍵，即係嚟緊嗰幾日。因為而家喺竹篙灣嗰個即係強制檢疫中心嗰度咧，已經都住咗都一批人㗎啦，即係同望月樓有關嘅，即係緊密接觸者或者係員工或者係食客咧，都揾到。唔少啦，最近都一陣或者雷光可以報告一下，即係最新嗰個情況啦。咁嗰啲人士咧，都係要經過幾日，即係先至係可以真係確定佢有冇呢一個病。咁因此咧，就我哋嚟緊呢幾日咧，真係非常之關鍵咯。 講咧，即係而家係衛生防護中心咧，就係追蹤緊啦嚇。12月27号就係佢哋咧，就係呢個群組食飯嘅食午飯嘅日子啦。咁佢已經追蹤緊咧，就係同場嘅食客噶啦。咁其實同場咧就係嗰22名嘅員工嚇，同埋咧就係同時段嘅207名食客。食客咧都被视为紧密接触者啊！咁而家咧，其实已经有191名嘅食客系送咗去到检疫中心噶啦吓。咁而另外咧，10名咧亦都系准备送去检疫。咁即系话咧，仲有6名食客咧系未追踪到嘅。咁啊，涉及2台嘅食客嚟噶。咁而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咧就将佢送去检疫啦。咁啊，仲有就系22名嘅餐厅职员啦。咁其实咧一直以嚟咧，即系喺佢哋第一个个案确诊以嚟。咁中心都多次咧就系呼吁啊，就曾经去过呢个时段去过望月楼嗰度食饭嘅食客咧，要去到尽快做检测啦，咁同埋咧就联络翻卫生防护中心嘅热线啦，咁但系见到咧就因为因为而家嗰个安心出行嘅追踪方法啦吓，其实个方法就系即系食客要扫一扫安心出行，跟住入餐厅啦，嗰个地方如果有啲嘅确诊个案，咁个应用程式咧就会俾一啲嘅提示资 訊俾你，咁就請你咧就去到做一啲嘅，譬如去檢測或者去聯絡翻衞生防護中心噶。咁但係咧就政府其實就係冇一個追蹤嘅方法啦嚇，咁所以咧就政府係冇辦法咧直接聯絡翻呢啲係同場嘅食客噶。咁所以咧，如果那個食客嚇咩都唔做嚇，收到個信息咩都唔做，又或者係某一啲嘅原因，佢可能電話應用程式佢收唔到有關嘅信息咧。咁咧，其實就冇辦法咧，可以追蹤到聯絡到嗰個嘅食客噶。咁所以咧，就其實尋日咧，係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就講到話咧，啊，咁其實咧就用其他方法咯，試下。咁譬如話係用一啲嘅電子付款嘅方法，例如話有啲食客係用信用卡付款嘅。咁所以咧，佢今次都係得到酒樓方面嘅合作啦。咁就係揾一啲信用卡付款嘅食客，咁希望咧可以揾到相關嘅人士，咁咪揾到一啲嘅。咁但係即係從呢個嘅。10月27号食饭、到今时今日吓，即系讲紧，虽然大部分都追踪到，咁但系即系嗰个时间上系咪都好似系有一啲嘅差距咧？咁而家仲有六名嘅食客未揾到，咁系咪都仲系争一啲咧？ 其实都几令人担心噶，因为呢六个食客咧，虽然未必坐嗰、那个即系空少隔离啦，咁但系据案情披露咧，就喺坐喺好远嗰啲食客咧都有機會是感染到的。例如那位50歲的女士呢、即是她坐了在差不多即是成10米以外的一個地方。咁因此 包箱添， 係有包箱。咁因此而家就非常之擔心，究竟係唔係空氣嗰個流動係唔夠咧？嗰、那個換氣嗰個嘅頻率係唔夠咧？抑或係佢嗰個安置上係咪真係有啲唔妥咧？嚇、即係如果淨係靠一個紫外線嘅一個消毒，係咪真係唔足夠咧？咁樣咁呢個都係令人擔心嘅。咁尤其是嗰六位，即係就算我哋真係揾到佢都好啦。譬如話，就算我哋今日即刻揾到佢哋，咁但係佢哋嗰過去嗰咁多日咧，已經喺出邊咧，都唔知去過咩地方噶咯，可能全香港狗都去揾曬，咁因此咧就我哋都真係擔心有個社區嘅爆發咯。 好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歡迎大家咧就住今次嘅疫情嘅群組咧打電話上嚟，自由風節目，同我哋發表下你嘅意見啦。咁啊，楊立滿啊，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專家，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啊。梁醫生你好。 兩位主持好， 你好。 可唔可以都請你憑住而家有嘅一啲證據啦，包括係佢哋譬如坐嘅位置啊，可唔可以判斷下嗰個傳播方法途徑係點樣咧？ 嗱，因為我哋而家睇佢嗰個，譬如話而家個個案個分布咧，就係兩個可能都仲係存在嘅，一個就當然係嗰個空氣嗰個傳播啦。空氣傳播你可以係佢，譬如話有一部分嘅食客咧，係經過過嗰、那個，即係話嗰個係嘅機組人員嘅經過過佢身邊嗰度，可以有一個短距離嘅空氣傳播。而另一樣嘢嘅，雖然話喺包廂度啫，我哋要知道嗰個本身呢個空氣循環系統嘅問題，因為大部分呢啲咁嘅食肆啊，同埋我哋一般嘅商用樓宇嗰個循空氣咧，係因為要節能嘅問題咧，佢係會將一啲嘅室內嘅空氣咧係再循環咧，係再送翻出去。如果喺呢啲咁嘅有啲再循環嘅問題咧，咁就會咧係令到咧。令到嗰啲空氣咧，就係受到呢個病毒污染，空氣有機會會帶到一啲比較遠嘅地方咧。隨住嗰、那個即係你再循環嘅氣流啦，咁呢個要喺佢嘅機電處嗰度再去睇睇，咁就係呢個可能性都唔能夠排除嘅。咁當然咧，就係話除如果係有啲特殊情況，即係話你個係嗰個本身嘅氣流咧。如果係有啲特別嘅，譬如風位啊，將啲氣流亦都可以咧，係將嗰啲嘅病毒係吹去一啲比較遠嘅方面嘅。咁至於你話嗰個係咪真係話六次嘅一個換氣入面，一個鐘頭六次係真係可以咧，係就係話完全係控制呢個病毒嗰個傳播咧？咁其實呢個係誤解嚟嘅，因為點解咧？就因為咧。佢嗰個病毒嘅排放量咧係比較大，就算我哋一個鐘頭換到六次氣咧，咁你係大約嚟講咧，我哋需要五分鐘到咧，先至能夠將嗰個病毒嘅含量咧係減一半嘅啫。咁如果佢係經過嗰個氣流咧，或者經過循環系統咧， 係帶到一個啊，譬如話係其他人嘅嗰個一個嘅所呼吸嘅空氣嘅範圍度咧，其實仍然都可以傳播嘅。咁正如我哋本身喺一啲嘅，譬如話係醫院入面嘅隔離病房咧，其實我都好多做到一個鐘頭換十二次氣啦。但係始終入面都有一個空氣傳播風險。你就係話嗰啲嘅醫護人員咧，都要戴 N95嘅口罩啦。同埋嗰陣時攞到個環境樣本，好多時候入面咧，包括喺一啲嘅抽氣線位啊，或者其他位置咧，其實都會有呢啲，譬如話個核酸嘅殘餘嘅。咁即係其實就係話，因為我哋而家用緊嘅係一個稀釋嘅方法，而呢個稀釋嘅方法咧，其實佢只係話將嗰、那個即係話你一啲坐得耐嘅人入面咧，喺一個即係話係啊長時間暴露嗰陣時候咧，將嗰個整體嗰個空氣入面嗰個病毒嘅濃度減低，係減低呢一個風險，但就唔能夠完全避免咧，係因為呢個氣流咧。啊，或者是一些循環系統咧，係將個病毒帶去咧嗰個感染嘅風險嘅。 嗯， 咁即係話喺呢咁即係話喺呢個餐廳入邊，其實即係可能係出現一啲餐廳嘅空氣唔流通，係咁個病人就係好容易傳播的、這個、即係就算十幾米遠都傳到。 可以嘅，但另一個可能性當然係啲共用嘅物品啦。嗱，共用物品有一啲咧係比較係高危啲咧，就係話我哋嘅手經常掂嘅嘢，啊，尤其是有啲咧，你可能係經過一啲員工咧，係會掂到係佢咧，譬如話你嗰個水壺啦，如果有一啲嘅工作人員入面嘅，譬如話掂完個水壺啦，同你斟水又好啦，而係跟住咧就係話係將嗰、那個譬如有病毒嗰個台度咧帶到另一張，即係話係嗰啲嘅就係好遠嘅，係佢再係染污另一個個水壺，而你又掂到個水壺，跟住掂自己眼口鼻咧，呢、這個理論上都可以發生，不過要睇佢做咗做嗰個環境樣本嗰度咧，佢其實而家都做緊啲水壺度有冇一啲嘅陽性標本咧。如果嗰度係見到有陽性杯本嘅，嗰度都唔能夠絕對排除，因為就算你係戴曬手套都好啦，啲工作人員佢有冇戴手套都好啦。如果佢係中間接觸到呢啲嘅，你啱啱嗰個病人接觸到嘅呢啲咁嘅共同嘅表面咧，啊，又是一啲嘅用手直接接觸嗰啲嘅咧，係就算接觸咗譬如兩三次咧，嗰、那個嘅傳播風險其實應該係減低，但就未必等於零咯。 嗯。亦都有人話咧，阿梁生即係因為嗰位機組人員咧係坐喺個位置咧，就坐咗喺出入口嗰附近嘅，咁因此咧就會更大機會咧係好多其他無論佢坐喺邊度嘅食客咧，都要經過嗰出入口嘅時候咧，係可能即係因為佢又冇戴口罩啦嚇，咁就變咗係會有一個近距離嘅即係嗰個傳染，喺呢個有冇可能咧？呢個 有可能，但係佢似乎睇個閉路電視就睇過曬咧。似乎可能係淨係得係其中一張台嘅係有咁嘅，譬如話佢係經過過去個位附近咧，其他就冇嘅。如果係咁嗰陣時候咧，就係、是、可能咧，如果係空氣傳播咧，就係一定係由啲即係話氣流度咧，我諗帶過去個機會係比較大。而啲氣流咧可以係一啲嘅喺個循環系統入面咧，佢係將空氣再循環嗰時咧，就有機會將嗰個污染咗空氣帶過去啦。咁同埋佢呢度有一个问题，就话隔篱都仲有一间嘅话食肆嘅， 日本食肆。 你话系啦，虽然你话佢哋本身你话系共用个厕所入边，你话嗰个病人冇去过，咁呢个系会好啲。但系话你嗰个有一个通道入边，你觉得嗰个空气流系一定系由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咧？呢、這个就唔系太稳妥，因为好多时有人行过嗰时咧有扰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同埋因为喺呢啲咁嘅，譬如咁大嘅一个嘅入口度咧，有阵时你话系觉得嗰个气流一定系话系一面倒嘅，有一边去一边咧，有阵时又未必嘅。咁其实，因为你虽然系成个商场都有做强检啦，但系因为如果你成个有一成都做强检咧，一来咧佢做得疏。二來咧就係、是、話你係個個都話要驗嗰陣時候咧，你就根本上咧就俾唔到，即係話附近個餐廳入邊嘅食客知道嗰個重要性同危險性咧。其實就可能下次遇到咁嘅情形咧，就算佢覺得即係話隔離嗰個風險相對低咧，未必需要作為緊密接觸者送去檢疫咧。其實最好咧都係能夠咧。 係將佢隔離嗰啲嘅，譬如話嗰食肆嘅員工啊，同埋所有嘅喺一啲嘅食客入面咧，做一個比較加密嘅檢測強檢咧， okay. 就唔好用而家譬如話你俾緊個商場入面嗰啲咁，你幾日先一次嘅，咁其實驗得嚟其實已經係遲噶啦。 嗯，你點樣去評論呢就係、是、成個望月樓群組嗰個追蹤過程呢？因為頭先都講啦，即係單憑安心出行呢，嗰啲食客自己唔去聯絡衛生防護中心呢，就冇辦法追蹤到啊。咁而家呢，就可能有啲食客可能已經喺社區裏面即係接觸過其他人啦咁樣。咁你對於而家即係仲未揾曬所有同場嘅食客，你點樣睇呢？ 其實我哋一路嚟講，我哋嗰個防控嗰個嘅強檢制度嚟講呢，都是好依赖嗰、那个即係话本身嗰啲嘅譬如话我哋嘅居民市民入面嗰个嘅自愿性啦。咁呢样嘢係因为我哋本身成个社区入面呢係嗰个电话你又未有实名制呀、啊、好多嗰啲嘅机制入面呢你係冇一个譬如话中央嘅即係话将呢啲资料呢係伺服器全部係记忆入入面啦。咁而家我諗係話呢啲係實際上我哋嗰個成個系統入面呢係有一定嘅譬如話喺呢方面呢係依賴嗰個市民合作嘅。問題就話可能喺我哋一啲嘅強檢嘅法例度呢，佢可能都要講清楚入面呢有啲呢係喺呢啲特殊情況呢，可能佢發出強檢令好似今日咁啦，係要要求佢哋係一驗完之後即刻將個結果呢聯絡嗰、那個即係話係衛生，即係話防護中心喺咁嘅情形咧，就係、是、有機會咧，係令到咧，即係話嗰個即係話喺佢個嘅人入邊咧，佢哋係會容易咧，係直接接觸嗰個衛生防護中心，同埋亦都要清晰咁講佢嗰個法例上面嘅賦權咧，即係話你唔係話淨係強檢咗就可以係即係話係完成咗你法例嘅規定。是要將嗰個係報告咗去衛生防護中心先啦，然後你先至叫做咧完成咗嗰個法律責任，如果唔係都可以可能會被檢控咧，咁可能係會增加嗰個嘅法例嗰個本身咧，實際上嗰個嘅依從性啦。咁呢樣嘢可能佢哋要諗嘅，佢哋今日有做到啦，但係話其實呢樣嘢其實可以早少少啦去考慮。至於你話嗰啲嘅我哋嘅追蹤，由一個系統本身係先天不足嘅。咁只不過你後天係點補救呢？其實佢啲用咗唔同嘢補救啦，譬如話係用咗嗰、那個你嗰個訂其實訂咗啦，信用卡啦，同埋閉路電視啦。我諗呢啲繼續要用，不過有一樣嘢可能佢哋仲要再諗下，可能會考慮呢係用埋呢，就因為香港就係差唔多絕大部分人都有手提電話嘅。喺一個商場入面呢，如果你普通商場就走嚟走去嗰啲呢，你不斷移動緊呢，你嗰個就話你未必真係話能夠搵到啲電信商幫你搵到個所謂時空重疊。但喺一個食肆入面呢，佢個時空重疊仲有一個特性呢，係會好持續停留喺某一個地方。咁你嗰個呢，其實如果呢度我哋喺個科技上入面呢，能夠睇睇喺呢啲咁嘅特殊嘅情況之下入面呢，能夠攞到有啲人持續呢係停留喺呢、這個即係話附近嘅位置嘅人呢，嗰啲入面呢我哋會比較數目少啲呢，係可以幫助到個追蹤啦。其實如果你俾一大部分人知道你有好多方法係追蹤到嗰時候呢，嗰、那個依從性又會好啲呢，咁就可能呢你喺一早嗰時候入面一開始叫啲人去嚟嗰時候呢，叫打電話嗰時候呢，直情都係話已經發出個強檢令，同埋要求佢喺幾耐之前一定係要將個結果係通報返呢，咁就可能減少咗中間嗰、那個而家拖咗咁多日啦。不過今次都叫好彩嚟，因為我哋而家發現到五個嘅個案，同埋即係包括一個初步確診嘅個案啦。但係佢哋呢就係、是、發現嗰時候呢，一係就喺隔離營啦，一係呢就喺個社區。但喺社區嗰時候呢，佢哋嗰個病毒量呢都係非常之低嘅，因為 CT 值呢嗰啲都係高過30嘅。咁同埋就係話佢哋自己嘅緊密接觸者呢、除咗即係食客之外，佢哋嘅緊密接觸者暫時我哋見唔到有個案啦。咁同埋而家已經隔咗個禮拜啦。喺咁嘅情形呢，佢哋已經捉咗，譬如話追到191個啦，咁再係有10個去緊。咁就剩返落嚟嘅人係太多呢。嗰、那個酒樓嗰個爆發呢，其實就唔算一個太大規模，而家目前睇落去呢，同埋佢哋嗰個 見到嘅接觸者入面喺社區傳播風險都未必係特別大，反為我哋追埋最後嗰六個睇有冇事。 好啊，好啊，好啊，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梁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噶。有啦，門啊，我哋電話18723111啦。咁而家電話旁邊就係一個聽眾温先生喺度。温生你好，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係請講。 我覺得咧，而家根本成個社會嗰個失咗招。佢個問題最主要就係點解國泰嗰啲機組人員點解？政府可以俾佢容忍係啊違規都冇事啊，同埋點解國泰要冇人要人頭落地？同埋即係你十二月初國泰已經有機組人員違規啦，喺德國已經唔生性啦。咁你阿林鄭月娥、陳肇始做啲乜嘢啊？去糾正呢樣嘢啊 ？OK， 好啊，多謝曬温先生嘅電話。其實特首已經就召見咗國泰嘅主席同埋行政總裁啦，就表達咗有機組人員違規咧，就表達強烈嘅不滿啦。同埋都據國泰所講咧，其實部分即係違規嘅機組人員咧，已經不再是國泰嘅員工啦。 佢俾佢解僱咗嘅咯。 呢個詳細唔知啦，就只能夠話即係不再是國泰嘅員工啦嚇。咁的確係嘅，即係佢哋本身咧就係要喺香港就家居隔離三日嘅。咁但係佢哋譬如今次即係去望月樓嘅機組人員咧，的確係喺佢自己嘅隔離期之內咧就出街食飯咧，咁係涉嫌違規嘅嚇。咁好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与望月楼群组相关，其余28宗属于输入个案，初步阳性个案大约40宗。新增與望月樓群組有關的個案，38歲患者上個月27號和家人在望月樓五線，衛生防護中心追蹤之後發現有22名員工和207名顧客與手中個案當日相關時段曾經身處食肆內，中心已經聯絡到當中191名食客並且安排入檢疫中心，10名正是準備入檢疫中心，其餘6人暫時無法追蹤到，當局將會向他們發出強制檢測公告。另外新增的28宗確診患者包括一名45歲國泰航空機組人員，居住在東涌，曾經到訪的東涌一間超市和食肆等地方將會納入強制檢測，其餘的確診個案患者包括多名外佣。又一成望月楼感染群组进一步扩散，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认为，若果发生第三代传播，要在24小时内启动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他说目前望月楼相关个案仍然停留在第二代感染，都是涉及直接接触第一代感染个案的空气传播，未来两个星期的发展是最关键，若果有第二代感染个案的漏网之余，情况不能够完全受控，就要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梁卓伟指出，望月楼是发生空气传播，相信难以重组传播途径。他说食肆已经努力改进换气情况，认为是不可能做到完美，要实事求是，建议食肆增加摆放空气清新机。网媒立场新闻多名高层同前高层早前被捕，美国《华尔街日报》其后发表社论批评有关执法行动。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今日去信《华尔街日报》，反驳有关社论严重扭曲事实，强调有关拘捕行动是由于有人涉及串谋发表煽动罪，与新闻自由无关。對於社論指當局捏造控罪或者不經程序凍結資產，李家超強調所有執法部門的行動都是基於證據，只針對相關控罪。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又一城望月樓嘅感染群組啊！咁頭先有聽眾都講到話咧，就係、是、啊國泰咧，其實今次有啲嘅機組人員咧係涉嫌違規咧，先至出現呢啲嘅爆發群組嘅。咁其實除咗頭先都講啦，即係國泰已經講話，即係部分嘅員工咧就已經唔再係國泰員工之外咧，咁其實已經收緊咗嗰個最新嘅檢疫措施㗎啦。咁就講到話啲機組人員嚟到香港咧，都需要喺7日咧做一個酒店嘅檢疫嘅嚇。咁相信都可以。会不会可以更加好地去堵塞那个漏洞呢？至于就是这个望月楼的群组呢，其实都见到呢，大家都是估计紧评估紧究竟那个感染的途径成因是什么呢。昨日呢就是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呢就是出席电视节目啦，就讲到说呢，那个望月楼的空气净化机呢就设置在天花板的位置，就令到呢上下空气不能够流动啦，加上有些死位呢就令到空氣聚集，咁就導致咧病毒可能出現短距離空氣傳播嘅情況啦。 係啊，呢一個都係一個幾技術性嘅嘢嚟嘅嚇，因為政府雖然係有要求所有即係萬幾間食肆，好似都已經安咗即係呢一個即係空氣嗰個轉換嗰個嘅系統噶啦。咁但係咧就唔知道。究竟嗰個位置啊，係有冇指明嘅咧？即係法例上係咪需要嗰啲食肆係安裝喺某一個位咧？咁樣即係安裝得啱唔啱？又政府又點樣去跟進？究竟佢安裝得好唔好咧？咁另外就係、是，如果真係安裝唔到嗰啲，即係每個鐘頭換六次氣嗰啲咁樣嘅系統，咁亦都好似有一個另外一個方式，就係話有一種叫做 HEPA 係嘛？即係高效咩分子嗰個嘅過濾器，或者咧係一個淨空氣嘅淨化器咁樣。咁究竟即係安裝咗，如果安裝唔到一個鐘頭換六次氣，咁其餘嗰啲咁樣嘅途徑係咪又可以足以令到嗰個處所係安全咧？咁呢個即係全部都係一啲幾技術性嘅嘢，我哋都需要研究咯。 但其實而家啲食肆咧係可以向食環署度登記自己係符合呢一啲最新嘅換氣規定嘅。咁都見到咧，咁其實就係、是、截至上年嘅11月尾啦，咁已經超過18,000+嘅食肆啦，咁就向食環署登記咗。咁當中咧就係、是、話超過2,000+嘅食肆咧就可以做到每個鐘頭換氣6次或者以上噶。咁而另外咧就係16,000+嘅食肆咧就安裝咗空氣淨化嘅設備咁。咁但係自己話自己做得到呢啲規定啫，咁究竟實際個操作嚟講係咪即係真係可以做到相關嘅水平咧？咁頭先講，如果係嗰啲空氣淨化機係設喺啲唔啱嘅位置嚇，咁有冇一啲嘅部門去到巡查，去幫佢去改善嘅咧嚇？咁俾你嘅時候都請嚟咧，就係食肆換氣量規定工作小組嘅主席，亦都係香港工程師學會嘅前會長袁柏良，同我哋傾下先。袁柏良你好。 你好，主持。 你好， 主持 Raymond 你好。 系你好， 系啊，你好啊。点样理解今次啊袁教授嗰、那个估计，就系话嗰个空气净化机设喺天花板有问题嗰样嘢咧？ 嗱，其实咧呢个换气嘅要求咧，食肆咧，我哋系如果有先锋量六次咧，就满足到噶啦。咁但系因为咧，就以往嗰啲食肆咧，其实佢喺 Chapter 3-2底下咧。喺个食肆嘅牌咧，大约个换气量咧系3.8-4.7嘅，咁有好多咧就譬如个机组可以改得嘅，就改大个风量啦。咁但系如果唔改得咧，当然有个替补方案。咁呢个包括咗 Raymond 正话斋嗰啲 HEPA filter 啦，高效能粒子过滤器啦。咁呢啲咧，我哋喺手术室都会用嘅。咁啊，嗰个过滤性好高嘅。咁另外一种咧就系 UVC。咁 UVC 咧透过啲辐射咧，亦都可以 系咪即系紫外光嗰啲啊？呢个系 紫外光，冇错。咁咧就今次阿袁教授讲嗰个 UVC 咧，其实喺我哋嘅指引底下咧，因为我哋出嗰个指引嘅小组，咁佢呢个 UVC 咧，其实系有可以装喺一啲天花嘅位置。咁但系天花位置咧，就佢需要一个要求嘅。有一個高度嘅，譬如裝喺個高位上面咧，又唔可以太貼個天花，因為又留翻啲空間咧，令到啲空氣咧就可以流動嘅。咁因為流動底下咧，嗰啲污糟嘅空氣咧去咗之後，譬如照射過之後咧，佢又會帶出咗嚟呢個空間咧，有啲新嘅空氣入走入去，即係不潔淨嘅空氣咧走去就會再咁樣輻射 就殺咗嗰啲所謂嘅病毒。咁但係今次我哋見到呢，就係喺一啲牆嘅角落嘅地方啦。咁我哋都係嗱，我自己冇落去睇過啦。咁我哋透過報章上啊，同埋呢個處方俾咗啲初步嘅資料我哋呢，就其實嗰個地方呢就可能有兩個問題啦，就安裝嗰個 UEC 嘅位置呢可能要睇一睇啦。咁另外加上呢處方亦都話俾我聽呢，佢個換氣量呢，即係基本盤，即係佢食肆基本個換氣量呢，個分封呢就可能就唔足夠。因為分封嘅意思呢，譬如我呢個先鋒嘅總機呢就會派封去不同嘅所謂嗰啲室內嘅風機盤管啦，咁每個盤管咧就會控制一個地方嘅，即係俾個風量。咁如果分得唔均勻咧，就某個地方咧就可能會積聚較多嘅不潔嘅空氣啦。如果咁樣講嘅話，咁今次咧就睇到兩嘢，就係話啊教授話可能係裝得太高嚇，咁另外咧就個 UVC 裝得太高啦，另外就個分封就分得唔均勻。咁喺呢個情形底下咧，就引致一個所謂嘅傳播嘅機會啦。 嗯，嗱，咁我都想追問一下咧，就即係位置又有考究嚇，咁但係就好多食肆佢真係未必知道真係個位置應該喺邊度擺啊。咁佢哋點樣知道咧？我即係已經合規嘅咧，佢知道自己嚇。 嗱，其實我哋咧嗱指引就寫得好清楚，裏邊已寫埋個裝嘅高度啊， 講埋嘅 天花度講咗喺度噶啦，已經係第28、29段有講嘅嚇，咁亦都有啲。指明是一個美國通風協會的要求啦，咁其實好清晰嘅。咁你話啊，啲食肆嘅負責人可能唔識咧，但其實今次咧，我哋透過一啲註冊嘅通風承辦商，咁佢哋係有5至8年嘅經驗嘅。咁嗰呢啲咁嘅通風承辦商咧，佢分封理論上咧，應該都知道點樣做嘅。咁可能唔知點解今次有少失誤啦，咁可能呢個都要去睇一睇。 咁佢呢一個嘅錯誤係點樣可以矯正嘅咧？即係佢有冇一個刑責嘅咧？即係呢一個食肆自己。 嗱，其實分封咧，其實就唔係好複雜嘅嘢。我相信可能佢即係嗱，我估啦，我唔敢即係或者唔係講緊佢哋有啲咩過失啦。即係可能喺佢呢個食肆之前係一間食肆變咗兩間，佢會唔會裝修之後有改動之後咧？可能就嗰個分封咧就可能係有少少誤差啦嚇。咁、如果佢需要糾正咧，都唔難嘅。即係有啲空氣嘅閥門咧係可以控制嗰啲風量嘅嚇、只要個總嘅風機嘅風量夠咧。分出去噴派咧，應該都可以做得到嘅。 咁但係整個制度係唔知當局係點樣監察到嘅咧？嗬，係咪即係純粹係靠啲食肆自己報翻上嚟啊？我做咗啦，安裝咗啦，根據你嗰個要求咁樣，咁就係。 其實嗱， 有冇巡查 咧？我哋都有嗱，我哋其實有做法，首先就係一啲註冊嘅承辦商啦，咁佢哋有經驗啦，應該好多嘢都知道點樣做。咁我哋亦都會由小組講過咧，就亦都會抽樣去巡查，因為8000間唔可以逐間去睇啦，都即係相信好多工程上面亦都有專業人士做嘅話咧，就我哋都好多時都即係依靠啲專業嘅呢承辦商去做，咁但係亦都處方係有巡查嘅。大家都知道啦，亦都有啲檢控啲， 有啲檢控個案係啊， 即係其實佢達唔到嗰個要求係有一啲嘅責任要負嘅。 係啊，當然啦，佢簽得落嗰張申報書咧，係有一啲要求啦，咁亦都有啲責任啦，當然啦。 係，其實你頭先講話，即係譬如嗰啲紫外線啊嗰啲，係即係其中一啲嘅空氣淨化嘅技術係嘛？其實仲有啲咩嘅選擇嘅咧？ 嗱，我哋有啲叫做 HEPA 啦，正話個高效能吸熱過濾器啦。咁呢啲咧就佢嗰、那個通風量咧就容易計算估算嘅嚇。咁、但係呢啲輻射性嘅咧就可能有高度限制啊，亦都有啲空氣嘅流通咯，一定要嚇。咁、所以空氣如果唔流通咧，就會有一啲喺啲所謂啲特定嘅角落位咧係有一啲問題。譬如大家講啦，譬如你喺屋企裝冷氣機。咁你唔會即係估算你喺間屋裏面每個位置都係咁通爽咁涼㗎嘛，梗係有啲角落位㗎啦。咁但係食肆亦都唔同嘅，因為佢有啲風喉嘅。 佢風流派有冇一個位置嘅，咁所以係好取決於即係嗰個承辦商點樣去分封嘅調試嘅時候啦。 嗱咁但發生咗呢一件事咧，你會建議政府有啲咩即刻需要喺呢一方面要做嘅咧？或者你個委員會係咪有啲咩建議係應該點樣將嗰個制度或者點樣去加強？有冇需要咧？ 嗱，其實咧，我哋睇到而家就比較初步嘅消息啦。咁我哋要等緊處方俾一啲。新嘅消息，因為小組係被提供意見啦，專業意見，但係即係你去到現場啊運作上面咧，就唔係小組嘅範圍啦。咁我當然我哋都好非常關注呢件事。咁如果處方俾到一啲資料我哋咧，我哋就會開會。其實我哋約緊會傾，咁睇手頭上嘅資料係點樣，係咪嗰個指引有啲地方如果係需要調節嘅，我哋調節，但係初步睇到就係可能係啲安裝調風嘅問題啦。咁如果需要加強，我哋當然會加強啦。但我哋初步睇到而家即係譬如袁教授睇到啊高度嘅問題啊，或者處方睇到係啲分封唔足啦，咁似乎係一啲技術上嘅問題啦，就唔係一啲指引上嘅問題。 好，唔该晒袁柏良，多谢你。 系 袁柏良咧，就系食肆换气量规定工作小组主席，亦都系工程师学会嘅前会长嚟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我哋讲过好耐冇见咧，我哋好耐好耐冇做一件事，我哋可以话咧 ，we haven't done something for ages， OK？ 咁你听到个发音咧，系 for a 咧，好似个 f o r 嗰个 for 咧，系楞埋后面个 ages 个 a 咧，中间好似有个 o 音咁嘅。咁咧呢个系我哋一个好常用嘅连结嘅方法。我正常读 for 呢个字 for 或者 for 啦，通常要喺英式英文咧，我个 o 音系唔读出嚟嘅，就咁 for 或者 for。而如果后面我哋连结嗰一个字系一个响音开头嘅字，而我哋连埋一齐读咧，我哋中间会读埋个 o 音嘅，咁所以咧 for ages 咧，我就读落去咧就会读成 for ages，for ages， 而 for a minute 咧。一分钟嘅时间咧，咁我哋咧就会讲成咧 for a minute。譬如如果我差唔多一分钟咧，我哋会话 for about a minute， 咁个 for 咧嗰个 for 同 about 咧，亦都系会楞埋，中间系有个 o 音 for about a minute，for a lifetime 一生人嘅时间 ，for a lifetime 亦都系听到 for。OK， 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望月樓嘅感染群組啦。頭先都講咧，咁其實就開始咗咧，係出現咗一個傳播嘅出現嘅時候咧，咁啊，當局咧係努力咁去追查緊同場出現嘅超過200名食客啦。咁但係咧都花咗啲時間咧，先至係處理到嘅。咁啊，因為咧就係譬如安心出行啦，即始終係冇一個俾當局可以追蹤到有關人士嘅功能啦。咁所以咧都今次除咗係啲食客自願聯絡。是卫生防护中心之外呢，亦都可以有其他方法，譬如话是信用卡啊，或者是睇闭路电视啊等等呢啲方法。咁但是咪证明住而家嘅安心出行呢、這个嘅方法啊，我嚟追踪病毒个案嘅方法有不足嘅地方呢？有冇需要再加强一啲嘅追踪功能呢？社会上面啲咁嘅讨论。咁而家电话旁边呢，就请嚟今日宣誓就任嘅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啊。邱达根你好。 你好。 你点睇呢？系咪证明咗安心出行有不足嘅地方呢？ 咁系啊，今次绝对你见到而家仲有咁多食客未揾到。咁确实你如果又要靠返闭路电视，又要靠信用卡，咁你使乜要安心出行啫？系咪先？咁你就咁靠平时以前旧有嘅 surveillance 已经追踪到啦。咁我諗今次睇到系安心出行，其实我觉得如果系大型爆发咁样嘅情况呢，譬如 Omicron 咁，如果有啲再致命性啲嘅病毒出到嚟，我哋點追蹤呢？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如果咁，我哋真係要考慮安心出行係咪要做實名 制啦，同埋嗰个上传功能系咪要真系变咗一个必须嘅上传？咁呢个我觉得要考虑嘅。 嗯， 吓，有啲专家就讲到话啊，可唔可以用一个蓝牙有蓝牙功能嘅一啲追踪方法啦？例如新加坡咁吓，即系新加坡就系嗰啲嘅市民需要拎住手机出街，咁佢咧佢哋开咗蓝牙嘅功能咧，咁就可以可以记录翻同边啲人士咧就系、是、有近距离咁接触过。咁如果咧对方系一个确诊人士咧，咁自己咧就会被通知啦。咁系咪需要一啲咁样嘅方法咧？ 但呢个其实都系被动式啦，同埋你要再夹。好另外一啲唔同嘅技術出嚟，其實如果真係可以做到頭先講安心出行，係咪可以實名制呢？我諗呢個叫討論啦，即係我諗公共安全同呢個中間要有個平衡咯。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我覺得源頭都要諗嘅，其實今次源頭就係、是你有啲機師啦嚟到翻去香港，咁唔守規矩咁走出嚟，咁其實。我哋之前我記得疫情啱啱開始嘅時候呢，我都揾過有啲智能裝備，就係頭先你講一啲咁嘅手帶，咁其實都有唔錯嘅一啲好成熟嘅技術，一啲手帶其實如果你喺源頭度，譬如今次啲國泰機師咁樣，佢喺隔離嘅期間可以用呢啲手帶俾佢，其實可以好固定，即係佢超越咗佢範圍200米咁會響下率，咁其實咁樣都可以避免到今次喺源頭嗰度出錯嘅問題。 嗯，不過呢方面就政府都已經係採取咗新嘅要求㗎啦，即係機組人員咧，其實都需要係即係強制喺即係集中去檢測嘅嚇，即係檢疫嘅嚇。咁你建議都係話，除咗呢個之外，譬如話檢疫三日，之後嗰啲日子咧，可能都需要戴一個手帶，係咪？呢個手帶同 之要咯，因為而家你始終都係譬如。你航空公司亦都有话，喂，佢再咁落去，佢啲人又离职，咁你连个那个物流链都可能会唔会断绝咧？因为你已经佢哋嗰方面有好多人流失啦，请唔到人啦，一年可能翻得几日工，飞得几次，咁嗰度我哋都要考虑嘅，你唔可以如果真系疫情没完没了，又有新变种。咁你连机都冇得飞，咁你影响咗成个民生喎。 咁你建议呢个手帶系咪同先前即系疫情初期都有试过用手帶呢样嘢啦？吓，系咪都系同一类嘅东西嚟 嘅？之前疫情我哋有一条啦，咁其实亦都有啲市面上比较成熟咗嘅技术嘅、 哦。 我早期我揾过一条推荐过俾政府啦。咁有啲系譬如喺外国啊或者内地，譬如监狱用嘅，咁有啲。唔係咁大條嘅，好細條戴喺手，但係亦都個功能上可能比我哋目前有嘅更加好，喺個定位方面做得更加準確。咁其實有類似嘅科技嘅方案喺度咯。咁其實嗰度大家真係要去考慮一下。 呢、這個同遊船上面嗰啲儀器係咪又都差唔多㗎？因為我都去過嗰啲遊船咧，即係每人都要掛住一個牌咁樣咧。咁佢就知道你同邊個即係接觸過，咁係咪都類似嗰啲嘅？ 有啲用起上嚟嘅原理唔同，遊輪嗰啲就跟蹤你去到邊啦。呢啲就係譬如你見譬如孟晚舟喺加拿大嗰啲講腳環，嗰啲就係要鎖定你，唔能夠超越一啲 boundary 嘅，你唔可以離開一啲住所或者位置嘅。咁嗰啲有唔同嘅一啲技術方案啦。咁當然之前政府都做咗一條啦，好似頭先咁講。咁但係我就話要做到再準確啲，或者其實都有唔同嘅方案可以去使用咯。咁變咗你喺機師嘅上游係咪都要咁諗咧？你永遠真係。要佢唔飛一次要14日廿一日，咁啊真係會影響成個航空物流嘅產業嘅。 係阿邱生，你首先講咗話，即係係咪應該要考慮實名制咧？嚇，即係嗰個安心出行。咁當早前政府公布話通關，準備通關嘅一系列嘅安排咧，都有透露過話，第時如果真係要去內地嘅話咧，可能嗰個安心出行咧就要實名制啦。咁可以追蹤到你即係去過咩地方。嗱，咁呢樣嘢咧就係嗰陣時就自願性啦，即係你去通關，你要內大陸你就實名制啦。因為香港都仲有好多人係幾。抗拒呢样嘢噶嘛吓，咁如果你话而家要实行呢样嘢嘅时候，你觉得社会上嗰接纳嘅程度有几高呢？ 個關鍵係即係其實而家安心出行係記錄喺用户自己嘅手機度啊嚇，即係如果你要去通關，要係將健康碼上載，即係將安心出行記錄上載去健康碼嘅系統，先至係喺中央嗰度收到嘅。咁但係而家就冇呢個中央嘅記錄安心出行嘅一啲嘅規定嘅，你覺得有冇需要改變啊？ 嗱，上內地嗰只咧係自愿性嘅，即係你要上去，咁你就要將你嘅行程上載啦。咁其實你話係咪真係要隨時上載，同埋即係實名制啦？實名制咧就睇到今次我哋安心出行係有啲漏洞嘅，你可以用個太空卡，用一個你唔係成日用嘅電話，甚至乎影相咁樣，你嗰度就影響到你追蹤啦。但係即係呢個，我覺得係相對嘅，真係我哋要睇下個疫情發展。嗱，而家 Omicron 你見到個傳輸性好高啦，即係可以走甩兩個就變咗而家百幾二百個人。咁如果你話 Omicron 真係個殺傷力提升埋嘅，佢係一種致命性嘅病毒。咁我覺得呢個大家真係要取捨啦，即係喺公眾安全嘅時候，同埋你呢個追蹤功能兩邊要選擇咯。我諗呢個真係要討論咯。喺而家嚟講，當然睇上去 Omicron 就未去到咁致命性，但係你見到佢咁傳出嚟咧，根本你追蹤唔到。 OK， 好，唔該曬邱大根啊，多謝你先 嚇。唔該曬， 邱大根咧就係立法會科技創新界嘅議員嚟㗎。咁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的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另外东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都开始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大坑道下行落去摩顿台方向，交通而家比较繁忙，龙尾在丽德村道。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万公窝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欧元对美元 1.136，澳元兑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83， 港金报16,950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85美元，卖出1826.53美元。港汇指数95.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在入境事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去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在蒲岗村道附近，将军澳隧道现时去九龙方向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港岛咧，铜锣湾嘅维园道啦、永兴街、哥顿道一带咧就比较繁忙嘅。九龙方面，窝打路道九龙塘段现时都比较多车，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嗰段就比较多车。龙翔道近住彩虹交汇处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嘅。西行线去荃湾方向，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林兴街。土瓜湾炮仗街部分路段有紧急维修啊！炮仗街去九龙城方向，介乎上乡道至马坑涌道嗰段咧，暂时不能够通车，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市中心段至到黄珠路咧就比较多车嘅，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都系交通繁忙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菠萝斜至到白沙湾段现时都系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嚟紧一季嘅卖地计划，喺一啲私楼嘅单位会定一个限尺条款。城市大学建筑科技学部高级讲师潘永祥， 各方都系试下市场嗰个反应啊。如果冇乜大嘅社会嘅声音咧，我相信陆续咧佢啲地咧都会有一个280尺嘅限制，长远嚟计咧可以减少咗烂尾楼供应。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2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晚上嘅6:39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 系 杨立门啊，我哋呢个时间讲下咧关于疫苗细胞嘅扩大啦吓。咁、上个星期五咧，咁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咁就开咗记者会啦。咁啊讲到话咧，就系、是、要去到应对 Omicron 嘅变种病毒株嘅扩散咧，政府咧就会逐步扩大疫苗细胞嘅范围啊。咁、首先就计划咧，就喺农历新年之前咧，就对于食肆同埋表列处所，即系包括咧系公众娱乐场所，例如戏院啊，仲有就系健身中心、美容院同埋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等等呢啲嘅康文署场地嘅设施咧吓，去到实施噶。咁就要求咧所有进入呢啲处所嘅市民都要接种最少一剂嘅疫苗，而呢啲处所嘅所有员工咧，亦都要喺指定限期之前咧就完成接种疫苗。除咗因为年龄嘅关系，系未能够接种，又或者系持有医生证明唔适合接种嘅人除外嘅吓。咁啊，呢个咧就系要睇翻咧嚟紧诶，究竟会几时实施咧？咁啊，政府就未公布嗰个嘅确实嘅日期嘅。咁睇翻咧，就系、是、因为啲社交距离措施通常都系14日咁样一个周期噶嘛。嚟紧嗰个嘅周期咧，就会系1月6号开始啦。咁而再下一个周期咧，就会系1月20号。咁所以咧，我哋即系都坊间啦，好多人都相信就系、是。啊，会唔会系1月20号就会实施呢个新嘅疫苗气泡嘅扩大措施咧？咁、但系个影响都可以想象系都相当大啦、因为即系嚟紧可能进入食肆系、所有食客吓、都要打呢个嘅新冠疫苗先至可以入得啦。咁仲有就系、是、譬如好多人用嘅一啲公众设施啊、体育馆啊、图书馆等等咧。都是需要打針先至入得喎嚇，咁嚟緊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楊 立，係啊，嗱，呢一個措施咧，的確係對無論係經營呢啲表列處所嘅人士啦、商界啦，同埋所有香港人嘅日常生活咧，都會帶嚟好大嘅影響嘅。咁但係似乎而家因為我哋嚟到一個第五波疫情嘅臨界點啦，可以咁講。咁因此咧，我覺得政府係要收緊翻呢個社交距離，係要實行一啲比較嚴厲啲嘅限制咧。我覺得都係無可厚非嘅，因為大家都要考慮翻，如果我哋唔更加嚴謹咁控制嗰個疫情咧，嗰、那個後果咧係會係好嚴重，同埋我哋以後要付出嘅代價咧可能係更加高。咁香港而家呢個 疫苗氣泡咧，比起外國好多其他地方咧，都已經係唔算係太過嚴厲嘅啦。聽頭先嗰個嘅描述啦嚇，咁當然未知道嗰個詳情或者個實施時間嘅，咁但係咧就佢而家只係。要求咧，似乎就係打咗第一針啫，嚇。咁因為而家畢竟打咗第一針嘅香港人咧，都係只係佔70%啦，嚇。咁咧就你要求所有人打第二針咧，先至進入食肆咧，都係唔係好實際嘅要求啦。呢一個嚇，咁亦都係要睇睇佢嗰個要求會唔會隨住嗰、那個。即係打疫苗嘅人數係增加咧，亦都係提高翻嗰個要求啦。因為而家政府一宣布呢樣嘢咧，就真係立竿見影啦。即係以前真係唔想打嗰啲一路抗拒打針嗰啲人士咧，而家即刻就話要去打啦嚇。咁你都要睇一睇，即係實行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嘅豁免嘅情況咧？咁或者即係實施嘅初期會唔會係比較鬆手啲啊？咁樣咁呢個都要睇政府點樣去考慮。 係。嗱，睇翻而家嗰個嘅疫苗接種率啦，咁啊打咗第一針嘅人口咧就480多萬，就講緊咧就合資格嘅72%，打咗第二針嘅人口咧就係460多萬，咁啊佔咗合資格嘅69%嘅人口噶。咁至於如果以年齡分布啦，咁我哋都講咗好耐嘅呢個問題啦，就係、是、咧長者嗰個接種率咧係比較低一啲嚇。咁啊見到咧就係70至79歲打咗第一針嘅人口咧只係得40%。咁而咧80歲或者以上咧就係僅僅過20%咧係打咗第一針嘅啫。咁嚟緊就係好快就係呢個農曆新年嘅檔期啦嚇，相信咧都有好多嘅家庭咧係希望可以外出食飯做節嘅。咁但係如果係老人家係未打針，可能佢唔入得食肆餐廳嘅時候咧，咁可能都會好影響咧一啲嘅餐飲業界， 好影響團年嗰啲訂位啦。 係啊係啊，咁而另外就係咧就係譬如相信都好多嘅。行业啦，吓头先都讲啦，会受到影响啦，咁但系咧就系、是、之前啦吓，亦都有专家都讲过啦，譬如袁国勇教授都喺报章度撰文，咁都讲话都希望真系可以喺今年咧就实施呢个疫苗气泡或者佢叫疫苗即系通行证、护照或者呢啲名称嘅措施啦吓，即系希望咧可以将嗰个疫苗嘅接种率推高到超过90%，咁先至可以咧真正咧就系同咧系国际社会。会系接轨翻通翻关，以及咧就系市民嘅生活咧可以回复翻正常吓。咁系咪可以达到呢个目标咧？而家系咪就系逐步咁去迈向紧呢个嘅目标咧？咁但系又要关注到，即系当然啦，即系社会系需要回复正常嘅，都需要有一个目标咧。究竟几时可以走出疫情嘅？但系同时间可能亦都有啲嘅人士啦，真系会感到好不便或者好唔情愿。咁佢哋嘅情況有冇啲乜嘢可以照顧到咧？ 係啊，即係譬如話，即係係咪一定要有醫生紙先至可以係即係豁免你唔需要打針就可以進入食肆咧？咁樣，因為有醫生紙都唔得咧，咁呢啲都要考量一下咯。 係嗱，見到咧就係、是、食衛局局長陳肇始咧就話咧係嚟緊呢幾日咧嚇都會同咧相關嘅業界咧去到溝通啦，即究竟可以點樣去到實施呢個疫苗氣泡嘅措施咧嚇？咁就見到咧，今日咧就陳肇始局長咧就有消息話咧，就係同一啲飲食業界嘅人士會面咗啦。咁我哋轉頭咧就同一啲嘅飲食業界人士傾下啦，都呼籲各位聽眾啦。嚟緊咧，農曆新年之前咧就會實施疫苗氣泡嘅措施啦。大家點睇咧？啊，會唔會覺得有咩唔同嘅感覺咧？嚇，對於而家個接種率有咩方法去推高咧？又或者係對呢個措施對於你嚟講？有冇覺得唔方便嘅地方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今日就有見局長嘅餐飲業界，就係香港餐務管理協會嘅主席梁振華。梁振華你好。 啊，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今日見局長傾咗咩 啊？今日咧，局長又唔得閒啦，因為又要出席一個嘢啊。有阿秘書長咧，就同我哋傾過啊，劉麗群啊，啊劉麗群。咁樣咧。就大致上咧，佢哋嘅都系喺呢个大约20至22号度咧，就会推行呢个疫苗气泡噶啦。因为我哋食肆咧要打咗一针，先至可以入嚟。即系咁咧，跟住咧，即系譬如而家因为12岁以下嘅细路仔唔打得针啊嘛。咁咧，如果12岁以下咧，就都系可以豁免嘅。那个意向啊，暂时政府未公布出嚟。个意向咧。 就十二岁以后豁免。 嗯嗯、 如果即系有医生只认为佢唔系打得针嗰啲人咧，即系佢自己即系医生认为佢唔打得啦。咁咧嗰个都系有一个豁免喺度嘅。 即系只系讲咗两个豁免嘅类别啫，就系十二岁以下嘅儿童同埋系有医生证明系唔适合打疫苗嘅人士，系咪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老人家就冇得豁免噶啦。 老人家冇得豁免啦，佢而家目的要啲老人家， 系啊， 高危人要打针啊嘛， 系啊， 佢豁免咗你，咪你之后咪唔使打针。 冇错啦，系啊。咁你哋预计，因为老人家如果真系唔打得针，又或者唔肯去打针，咁你知团年就一家大细都希望老少一齐去食饭，咁你哋觉得嗰个影响系咪会好大？对你哋嗰个定位 呢个影响，我哋喺我哋食肆嗰度咧，因为农历新年咧系我哋传统嘅最旺嘅日子啦。咁如果你话个老人家唔出嚟，嗰啲细嘅出嚟都冇意思。 系啊， 佢就就嗰啲老人家， 人家 用我哋嗰啲食肆嚟团年饭啊、开年饭嗰啲嘢啫嘛。咁、 嗯、 咧，如果老人家唔出得嚟咧，对我哋而家嘅中小食肆咧，我哋个估计咧，初步如果实行咗、 嗯， 真系我哋起码呢个过年咧系得翻五成生意嘅啫。 哦， 哇， 得翻50% 生意。 系、 有冇啲有冇啲订咗位都要取消噶？ 嗱，暫時咧，因為未公布出嚟啊，即係變咗咧，即係未正式公布出嚟咧，所以而家暫時未接到呢個退，即係退位潮啊，即 係 未有，暫時都係咯、如果公布咗出嚟咧，這個、呢個咧，我哋業界真係非常非常之憂慮啦。 係、而幾多業界誒員工方面係咪已經差唔多絕大部分已經打曬第一針㗎啦？ 因為而家啲員工咧，你行呢個 D 餐都已經打曬兩針14日㗎啦。我即係我自己鋪頭為例咧，都已經有啲員工都打第三針啦。因為我第一期啊嘛，四月嗰陣時打咗第一針啊嘛，而家已經過咗半年啊嘛。咁已經打第三針㗎啦，開始。 我想問一下咧，就即係餐飲界，我諗尤其是中式酒樓啊，佢最大嘅即係嗰個收入嘅來源，可能都係真係婚宴啊，或者大型嘅酒席啦嚇。咁、最近咧就聽見個業界就話都開始翻翻嚟啦，即係啲人先排褪遲咗結婚嘅，而家個個用搶住去結婚啦咁樣。咁你呢一個疫苗氣泡如果真係推出嚟嘅時候，你會唔會覺得大型嗰啲即係唔淨止話去老人家飲茶啦，定大型嗰啲婚宴啊或者酒席係咪都會有好大影響咧？ 呢、這個一定有影響啊，因為而家咧我哋做 D 類食肆咧。是三分二嘛，即是譬如你一百人呢即是八二人呢即是一围台十二人有八个打了针呢我哋可以做得了嘛。先教呢我哋以一个大数计呀唔係话规定你呢一张台一定要坐八个打针四个唔打针咁样嘛。 总人数嘅三分二。 总人数嘅三分二呢我哋就已经可以上限去到240人嘛有20位嘛。咁但係如果你要全部打了针呢咁变咗咧，呢个对我哋一定有影响啦。 系 咁第二个问题咧，而家我哋咧就喺一个操作上咧，我哋都系有一个难题喺度嘅。今日我哋都反映咗俾阿秘书长听啊，同埋处长佢听噶啦。因为嗱，而家我哋一间食肆，例如我 D 类，我哋有 C 类啊嘛。 系 D 类系唔使我哋唔使夺佢嗰个针纸噶嘛。 C 类变 咗佢嚟到我哋间食肆，喂，我十二个。话我哋有八个打针，我哋可以嘟你个针纸，咁就可以请佢入去啦。但跟住有啲人嚟，我哋六个嘅，你做安心出行已经可以六位师类，我哋唔使睇个针纸啊嘛。 系 咁，但系如果第日咧，就全部都 要睇 针纸，变咗我哋形成一个樽颈啊。 其实 系 个 入座嘅时候， 系入座嘅系慢咗好多系嘛？ 一个樽颈啊，要过过嚟攞个手机要嘟佢嗰个二维码啦，打针个二维码，做完安心出行又要再打针个二维码，咁啊变咗个樽颈地带咯。兼就我哋食肆又要再加多人手落去做嗰样嘢咯，呢个我哋业界都好大忧虑。咁我哋今日都有建议俾政府嘅，可唔可以学呢个粤港健康码咁咧？ 系 你安心出行绿色嘅，你打咗针又保持绿色。唔打针咪转咗红色，咁啊快啲一啲安心出嚟，我哋就知道啦，我哋咪可以唔俾佢入咯，佢冇打针，咁啊呢个好似港粤嗰个粤康码咁啊，个健康码咁。 但系你都要用个手机去展示出嚟。 系手机啲咯，系啦， 系啊。 其实都是展示出来的。 停止就没有了 ,65 岁都没得停止了。 是啊是啊。 不是因为安心出行呢 个食指 个食客可以自己扫个二维码跟住呢就展示个手机俾啲职员睇。但如果你係、要睇要检查啲食客嘅针卡嘅话呢就真係要一个嘅职员 下 逐个去查系咪呀 唔係我哋自己本身公司有一个譬如手机啦呢、這个手機嚟嘟翻佢嗰個 cut 嗰個二維碼， 係咯，即係要逐個去檢查， 逐個去 嘟 啦，係啊，係 啦，咁啊變咗一個樽頸地帶，變咗每一個人入面我哋都要嘟啊嘛， 係啊係啊， 但係而家咧我哋係八位六位以上先要嘟啊嘛， 係 六位以下我哋唔使嘟啊嘛，咁變咗咧係一個樽頸地帶嚟噶嘛， 係， 咁點解我而家睇一科阿薛局長嗰度咧，可唔可以諗下好似一个健康码咁样用，即系你打咗针，一啲个安心出行系绿色嘅，即系证明你打咗针；红色嘅，即系证明你未打针。咁样变咗我哋业界咧，嗰、那个流程就顺畅好多啦。我哋只系睇个安心出行啫嘛。 呢、這个系咁，政府有冇话会考虑你呢一个方案？ 政府话考虑，但系佢话唔知道做唔做到个科技署。 科技署 呢个问题就系而家等科技署睇下点样做法咯。啊 嗯，阿梁振华都同你倾埋咧，就系关于个望月楼嗰个群组啦吓，咁大家又关注到咧食肆里面嗰个换气量嗰个问题啊，咁啊专家就讲到话咧，望月楼里面嗰个嘅空气净化机咧就安装喺即系天花板啦比较高嘅位置啦吓，就做唔到嗰个有效嘅空气流动啊，甚至有啲地方系有死角嘅空气位添咁。你哋譬如做酒樓噶啦，又有冇去到即係檢查下自己嗰個嘅換氣量啊，或者空氣淨化機係咪達到處方嘅要求咧？ 嗱，空氣淨化機全部都經過處方係檢查過嘅、全部都係達佢嘅要求咧，先係準喺市面上嗰度，即係我哋嗰啲工程師嚟簽嘅，唔係立亂買一部咧，工程師就唔達個要求咧，工程師就唔簽嘅。所以我哋所有機咧。都是达到处方的要求一定百分百是合格的。咁你话譬如转角位啊或者房嗰啲呢我哋係独立挤一部机嘅。即係例如你有十个贵宾房咁你要挤十部机嚟独立嘅就唔能够话挤一部机全部嚟控制晒嘅。即係处方嘅要求我哋咁做嘅。咁呢但係呢即係佢挂天花呢阿袁教授就话、即係做唔到个人嘅高度啊两米头下。嗰、那個換氣量啊，但係掛喺天花咧，佢因為或者佢想慳地方嘅啫。而家我哋一般我哋嘅業界咧，多數咧都係擠喺一個即係嗰個工程師建議我哋擠邊個位，邊個位我哋咧都係擠翻喺嗰個位，就攞嘢晾起佢咧，就係嚟到一個大約1.5米到嘅位置咧，係嚟做一個淨化空氣嘅。 嗱，咁今次望月楼呢件事发生咗咧，咁你哋业界嘅人士咧，你哋有啲咩嘅警惕噶？即系你哋会唔会有啲乜嘢措施？你哋系 即系我哋 要赶住做。 即系呢个系个别事件啦、啊，佢有个空少走入去啊。 系， 但系我哋已经全部跟足晒政府嘅防疫指引。你话要我哋有咩措施？我只系加强咗啦，安心出行啦，睇针纸啦，同埋自己勤，即系再加强啲，叫嗰啲即係技術人員清勤啲洗嗰啲，即係隔塵網啊，加強嗰個空氣流通啊，同埋檢查我哋每一部機嗰個正常嘅運作咯。 咁你員工嗰方面嘅保護，你哋覺得有冇啲咩可以做到？ 嗱，員工我哋每一個員工咧，就係上班時間都全部戴曬口罩噶啦，就全部都打曬針噶啦。咁我哋都係依正曬政府嗰個運作去做噶啦，全部都。 嗰啲即係收碟啊，即係分唔同隊伍嘅同事。 政府要求我哋一個叫做 傳菜員、 冰海專員啊嘛。咁、我哋而家暫時佢都冇取消我哋呢個位置喎、我哋都仲係有一個個清台精專員咧，係負責清台嗰啲流程去做嘅。 呢個係你自己間酒樓，因為係業界普遍都有咁樣做。 有，我哋依家暫時都仲有一個清台專員去做嘅。 好啊，唔该晒梁振华，多谢你先。 好啊， 梁振华咧就系香港餐务管理协会嘅主席嚟噶。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政府咧就将会喺农历新年之前咧就扩大疫苗气泡啊。咁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立法会通过修例，全面禁售加热烟、电子烟。 活牛批发价上升，猪价加快减慢。 邱志岸女西医误杀罪成囚六年。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大埔千寻记》。 听大埔如行在大埔，环保协进会制作，大埔人带你探索大埔的历史踪迹，分享奇闻故事。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疫苗氣泡咧，將會喺農曆新年之前咧就擴大去到進入食肆啊、戲院啊、健身中心啊、美容院等等咧、體育館啊、圖書館等等咧都要打咗針咧先至入得啦。咁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咁啊，楊立門，頭先我哋就訪問咗餐飲業界啦，咁佢哋都預計話個生意可能會少50%咁多。 係啊，我都可以想象得到，的確係會發生嘅呢樣嘢嚇。不過咧，就真係希望香港人而家。似乎都表現出咧係好著緊，自己都要去打翻即係嗰個疫苗啦。咁要睇下呢幾日咧，嗰、那個增加個數字係點樣嚇？咁、如果真係好多人都係願意打咧，咁照計嗰個生意又唔會影響得太多啦。咁、但係就佢講話啊，喺入座嗰一點係佢要增加多啲人手去篤。即係嗰個食客嗰個嘅針卡咧，咁呢、這個即係我諗頭先劉良生講嗰個建議都應該，我希望多個可以考慮啦。因為而家政府出嗰啲所謂應用程式咧，都日新月異嘅，亦都有好多有整合嘅作用喎。咁樣咁譬如話自安自咩啊？自出行係嘛？即係安心出行啲就仲有自方便嘅。 自方便 嚇。咁咧就都有一個醫療嗰個系統嗰、那個程式，亦都係通咗嘅。咁我覺得如果加翻一個針卡落去嗰、那個即係安心出行嗰度，係顯示到出嚟咧，就唔使嗰啲食肆嘅員工咧再篤一次。咁呢個都應該係可取嘅方式嘅。 你頭先講到話，即係會唔會有一個都可以推高接種率個效果啦？咁都見到最近有啲消息就係話，即係單日係有7000多人。打第一針啊，咁相信咧都系会唔会都就住近日嘅疫苗气泡嘅消息去到影响啦吓，咁大家知道即系嚟紧真系要强制打针先可以入得呢场所啦，会唔会就可以推动大家接种率啦？欢迎打嚟1872311啦。 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三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真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计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而家近康宁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咧，而家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丽景。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维园嘅公展会活动，直至到午夜12点，铜锣湾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座字街咧，都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而家喺天后嘅兴发街、流仙街同埋电器道一带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经过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高钠高糖飲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飲食才是健康之选。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杰，揸住佢啊！香港嘅农业靠晒你啦！ 咩嚟噶？瑞文，咩靠晒我？ 本地花卉嘅种子啊！你唔系话想做花王嘅咩？ 咁睇得起我？今个星期我哋继续跳出直播室，去到种子农场，直击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里面农产品嘅前世今生。食之前一定要听啊！ 而我陈家俊就请嚟文安队讲下点样做社区教育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震撼三响炮，港台电视31国剧三线连环播，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1月3日起， 星期一至五晚8:30，国剧830时段， 新剧《星辰大海》1月10日首播，夜11:00，国剧午夜场上映《爱上特种兵》。 到咗星期六日上昼11:00，国剧周末影院继续有《觉醒年代》。 港台电视31支持沙塔新经典。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们应该怎么做？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就係政府將會喺農曆新年之前咧就擴大疫苗氣泡嘅措施啊！咁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聽眾張先生喺度，張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請講啊！ 系，政府喺外防输入呢一环节咧，从来都唔肯做功夫嘅。 嗯， 佢睇外防输入系根本就即系、就是、可做可唔做。 点解咁讲咧？但系有， 喺内防扩散咧，佢一路喺度做，佢将内防扩散摆喺第一，外防输入系摆喺第二。 唔系点解阿张生认为外防输入做得未够咧？点解咁讲咧？ 啊！外防輸入咧，從非典到新冠，佢都係喺外防輸入呢度出咗問題嘅。 嗯， 而外防輸入咧，都唔知不歸邊個管，係食衞局啊，抑或邊度？到而家我真係唔知佢哋歸邊個管。 應該都係食衞， 都係食衞局嘅。嗯， 啊，食衞局，食衞局管咧，咁佢又好似牽涉到即係同國泰啊或者入境嗰度。有啲問題噶，又有啲， 佢哋應該係同運輸服務局都係有好密切嘅即係溝通嘅，先至即係去推出各種嘅即係機種人員啊，就等等航班啊等等嗰啲措施嘅嚇。咁當然你可能覺得唔足夠咯嚇， 係完全唔足夠。 嗯， 國泰空少違規出去，佢哋定立嘅居家隔離等於免檢嘅咋，同免檢係一樣嘅。 明白， 完全一樣嘅，猛做內防擴散係冇用嘅，全港封曬城咁啊點啫 ？OK， 好多謝曬張生嘅意見啦嚇。咁當然啦，今次望月樓嘅群組都係嚟自即係一啲機組人員嚇、最先發現確診嘅咁。咁你可唔可以係咪話即係外防輸入嗰個嘅措施做得未夠咧？咁、因為其實你見到其他嘅，譬如其一般嘅旅客啦，或者香港居民咧，要翻到嚟香港咧，都有即係都幾嚴。物嘅一啲防疫嘅措施吓，佢哋将外地分咗做唔同嘅风险啦，咁啊嚟到香港就需要做一啲嘅好长时间嘅检疫啦，咁亦都系喺唔同嘅地方都有一啲嘅定期嘅检测啦，咁今次咧就系嗰个嘅机组人员咧都有，的确咧引嚟唔少争议嘅吓，嗰啲嘢个案 系我就唔觉得即系政府系喺外防输入嗰度咧系完全冇做嘢嘅，即系我觉得佢都做咗唔少噶啦，因为外防输入咧唔净止系外防。 防嗰啲機組人員嘅，其實係好多好多人咧係喺外地翻嚟，唔淨止香港嘅居民翻翻嚟香港，而係好多外地嘅遊人啦，或者係外籍外籍人士啦嚇。咁佢嚟到香港咧，就睇下佢嚟自邊區啦 ，A、B、C 啲咩區嗰啲。咁如果譬如話英國、美國呢啲疫情咁嚴峻嘅地方咧，佢哋真係要運成21日嘅嚇，即係其實你。比起其他好多國際嘅地方咧，呢一個要求都算係非常之嚴格嘅，可以話。 亦都要平衡翻咧，就係香港嘅貨運業嘅需要啦，嚇。咁始終就係好多呢，即係好多其實近期嘅一啲輸入個案係一啲嘅機組人員咧，其實係貨機嘅機組人員嚟噶。咁如果佢哋要即係要佢哋係而家譬如係延長佢哋嘅酒店檢疫期咧，咁當然會安全啲啦。咁但係咧就會影響到佢哋物流業咧嗰個嘅調動。人手啦嚇，那個成本會上升啦，咁所以其實一直以嚟咧，即係政府都有提過咁都要平衡翻咧，就係貨運業嗰個需要嘅咁啊，當然啦，即係而家都延長咗啦嚇，即係始終即係出過一啲嘅群組之後，都延長咗，即係要求 不過都係太遲咯，我覺得，即係嗰時我哋都講過唔少次，即係我覺得，即係你話喺酒店嗰個檢疫，即係同埋家居，佢都係要困住幾日啦，係咪？點解係要俾佢屋企自己去檢疫咧？咁呢個係。一个即系非常之大嘅漏洞，咁而家已经系即系填补咗呢个漏洞，咁但系就无奈已经系爆有一个小型嘅爆发咧，起码目前为止。 我哋又讲翻疫苗气泡嘅措施啦，咁啊头先都讲疫苗气泡嘅措施扩大咧，就会去到唔同嘅处所啦吓、餐厅同埋所有嘅表列处所，咁都要咧系打咗最少一针咧，先至可以入得嘅。咁啊，农历新年之前啦，咁啊讲紧嘅咧，其实都有唔同嘅表列处所啊，咁啊包括咧就系譬如系健身中心啦吓，美容院、按摩院啦，仲有咧就系譬如系游戏机中心啊，仲有系公众娱乐场所，即系讲紧包括系电影院啦、表演场所啦，仲有就系一啲游乐场所，包括系主题乐园啦吓，或者系一啲桌球馆啊、保龄球场啊、溜冰场。等等咧，呢啲咧嚟紧，即系话咧疫苗气泡嚟紧咧，都会系扩展到呢啲嘅处所，要打咗针咧先至可以入到啦。咁会对于市民个影响咧都相当之大，对于业界嘅影响都相当之大吓。究竟点样去，即系业界会点样睇呢个嘅新嘅措施咧吓？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美容业界嘅人士，就系香港美容业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陈秀仪啊，陈秀仪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陆山人生你好， 你好啊！对于嚟紧疫苗气泡会扩大去到美容院，即系话咧，顾客都要打晒针先至入得，你会点睇啊？ 呢、這个措施其实即系都系整体一个保护嘅作用啦。咁我哋系唔反对即系呢个做法嘅。咁不过就有好多即系令到业界有一啲嘅忧虑啫。 咩忧虑咧？ 系咩忧虑咧？ 因为最主要就是我哋第一，我哋唔好清楚我哋客人佢究竟系咪真系有打疫苗啦，因为我哋不嬲就好少特别主动去提或者去问嗰个嘅客人嘅。咁而家嗰个情况，佢哋系咪真系打咗咧？或者佢哋点样去？我哋点样去 check 佢哋系咪打咗咧？咁会唔会又有私隐嘅问题咧？我哋都需要咧有即系多少少嘅资料咧，就等我哋个员工咧可以识得点样去配合去做啊。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啲客人咁佢可能就系佢冇打疫苗，或者佢个别嘅身体嘅情况打唔到疫苗，咁但系佢有买疗程、哦，咁会唔会喺呢个情况下佢哋会担心就系、是、咁嚟唔到嗰、那个做嗰个 service， 咁系咪要退款咧？咁样样，咁呢一个令到我哋业界都有少少忧虑嘅。 首先不如都问一下咧，即系虽然话就业界可应该冇统计啲顾客吓打咗疫苗嘅比率啦，咁但系譬如话嚟紧就系新年嘅档期啦，新年系咪都会比较一个旺啲嘅季节咧？咁如果系要打咗针先入得，都会唔会担心个生意受影响？ 会噶，因为嗱，譬如好似上一年啦，我哋因为停业啦，咁啊圣诞新年档期我哋都停咗业咧，其实对于业界咧嗰、那个伤害咧都几大。咁今年我哋即系慢慢去追翻啦吓，咁有啲客人又好锡我哋啲美容院啦，咁佢哋都愿意即系消费啦，帮翻美容院等等，但其实都未去翻疫情之前嗰个情况。咁所以其实嚟紧呢个一月咧，正正就系新年定一个我哋嘅旺季啊，叫做。咁所以如果有呢、 呢一個憂慮嘅話，真係會擔心有啲客人會即係嚟唔到或者嚟少咗，就影響咗個生意咯。咁、其實係啦，咁其實呢一個係都令到業界咧有少少忐忑喺呢個時候，即係又好想配合政府嘅，但係嗰個情況咧，我哋想多少少嘅指引咧，其實我哋會好做好多。 可能都唔少即係顧客想即係扮靚靚啦，先至過年啦嚇。 不過頭先你係啊，不過頭先你講有兩點咧，就關於點樣配合政府方面咧，就係點樣去檢查翻顧客嗰個針卡。咁你哋會唔會都係參考翻而家酒樓食肆嗰個做法咧？嚇，即係都係要求嗰個顧客咧係出示佢嗰個針紙啦，或者即係實體嘅針紙，或者係喺個手機上面一個二維碼咁。咁你哋只需要係即係篤下佢啊，咁樣應該都唔係太難去做嘅呢件事，係咪啊？ 相對都唔會嘅，因為好多時啲客人入到嚟啦，我哋都會先招呼啦，傾幾句嘅，咁所以我哋都會要求嘅。即係可能如果而家政府有規定嘅話，咁我哋當然要需要客人出示一啲證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我哋會諗到，如果個客人佢唔想俾我哋睇，咁我哋可以點樣做呢？會唔會有一啲嘅指引俾翻我哋嘅員工呢？咁如果係個客人覺得係私隱唔想俾我哋睇定點樣樣，我哋可以點樣做呢？又或者有啲客人佢話佢打咗疫苗嘅，不過唔記得帶嗰、那個即係嗰張打咗嗰張紙過嚟嘅話，咁我哋即係應該點樣去做咧？會唔會引起我哋其實業界裏邊會有喺呢啲地方，原來個美容院或者個美容師咁，佢已經喺呢方面咧就犯咗唔啱啦咁樣樣，咁變咗我哋需要一啲明確啲嘅指引咧，咁其實就會好啲。咁因為我哋業界其實好多即係都係婦女啦，我哋好多嘅員工，咁所以佢哋其實係好需要多少少指引咧，咁咪令到佢哋明白可以怎樣做，最怕咧係做錯咗啲唔啱嘅嘢，咁就得失咗一啲客啦，又或者咧就做得唔好啦，咁呢個就係業界都會擔心嘅。 至於頭先你講話，即係有啲人可能係唔適合打疫苗嘅，咁佢有醫生紙可以證明嘅話咧，咁聽頭先飲食業界嗰位梁生講，就佢同政府初步嗰個嘅傾談之中咧，都係得悉話可能係。有醫生紙咧就可以豁免，係唔需要打針嘅咁嚇。咁所以如果有啲顧客真係出示到醫生紙嘅，咁照計你哋都可以繼續做生意。 可以，當然可以，呢、這個都明白嘅。即係如果佢攞到個豁免，譬如有醫生紙咧，咁當然我哋會知道啦。醫生紙呢個好具體嘅證明啦。我哋只係擔心，譬如有啲佢哋唔知有冇打到。 我只係驚啫，我就唔去打咁樣嚇。 係啦，又或者咧，佢哋話打咗，但係攞唔到證據出嚟俾我哋睇，咁呢？啲客人我哋点咧？即系佢又话啊，我打咗噶啦，我但系又唔记得带嗰张纸出嚟啊，咁样样。咁呢个我哋冇理由唔信个客人噶嘛。咁但系会唔会即系喺呢啲嘅误会度，即系俾多少少指引我哋咧，令到我哋即系可以知道点样去处理得会好啲，或者话会唔会因为咁样样又令到我哋美容师会触犯到啲条例啊咁样样？咁我觉得有多少少指引咧会好啲咯。咁令到我哋美容师系可以清晰点样去做，唔使咁担心啊，因为吓。 即系其实处所个责任啦，即系如果真系有客人系结果系未打针，又因为唔同嘅方法就入咗嚟帮衬咗啦，咁个处所会唔会有责任咧？呢啲可能系你哋处所经营者想关 心 嘅问题 吓。冇错， 系啦。另一个问题，你头先讲到话退款个问题咧，嗱，将来啦吓，即系可能真系未打针嘅客人咧，就入唔到嚟再去帮衬啦。咁但系佢哋可能即系做咗啲预缴式消费吓，买咗套票嘅。 冇错。 咁其实而家你啲合约有冇讲到呢啲情况就系点样处理咧？即系以往即系可能都未必系因为打唔打针嘅问题啦，可能因为佢一啲唔同嘅情况，佢系身体有唔舒服，或者有其他唔同嘅情况，佢唔能够再行使佢啲套票嘅。咁其实而家合约系咪有处理嘅方法噶？ 其實各自唔同嘅美容院，佢哋自己有好多細緻嘅條款啦。咁但係好多時我哋嘅條款度咧，應該就冇特別提到呢一個 COVID-19 呢個情況嘅，因為即係。設計嘅時候都冇呢一樣嘢，咁當然即係個別嘅美容院咧，佢哋係可以同客人咧，好似其他即係要求退款嘅 情況去處理。但是如果真的正正就是政府這樣公布了，那個客人很明確地他又覺得他不會打針啦，又或者他這樣去要求退款的時候，其實是增加了我們跟客人的摩擦啦。當然我們最想的可以個別的美容院我們會談到啦，譬如我們會不會說延長返嗰個有效期啊，又或者用其他嘅方式去代替咗啊產品啊等等，即係呢個係其實係唔同嘅美容院咧，佢哋係可以去傾嘅。咁但係咧，我哋正正就我頭先提到啦，因為有啲客人佢攞唔到證據噶嘛，又或者佢唔想攞證據出嚟啦，即係可能佢打咗嘅，不過我而家唔想做，我想退款啊。咁佢話佢未打，嗱呢一個其最呢、這個就係我哋最擔心會引起混亂嘅情況咯。咁就變咗即係我哋唔會知道嗰個客人其實係咪真係有打針定冇打針嘅。咁我哋如果個客人佢想退款，佢就話啊，其實我冇打針啊，我嚟唔到啊咁樣樣。咁呢個我哋都需要有少少即係嗰個指引，即係譬如話佢係因為冇打針、冇打疫苗，佢而嚟唔到。咁佢又要求退款話，其實我哋都想政府俾多少少指引嘅，咁因為呢個唔係我哋嘅責任啊嘛，呢個係我哋想即係跟從個法例去做嘅時候咧，咁其實引起嚇有啲嘅混亂嘅話咧，我哋希望咧即係譬如消委會啊，俾多啲清晰嘅指引啊。當然我哋係可以即係好似一般嗰個退款嘅情況，我哋去傾嘅，即係唔同嘅公司佢哋有自己嘅 PR 去做呢一樣嘢。咁但係我哋話，如果有啲清晰嘅指引咧，就唔會產生一啲即係混亂或者誤解咧，就變咗我哋有機會同客人多咗嗰個摩擦咧，呢個係我哋唔想嘅。 係嗱，我又想了解一下咧，而家業界嗰度咧，員工方面似乎係政府冇要求你哋一定要個個打齊兩針嘅，係咪？ 其實基本上是打曬的啦， 但是我就想知道現況，你哋係咪已經打曬嘅咧？其實 理論上咧就是我哋咧大部分嚇八九成都打咗噶啦，咁就有部分係即係佢身體嘅緣故啦，又或者佢自己個人嘅緣故冇打嘅咧。咁咪政府都規定冇打呢啲咧都要每個禮拜咧要做一次即係嗰個檢測，即係確保佢係冇問題噶嘛。咁其實我哋嘅同事已經係做緊呢啲嘢，即係確保咧我哋所有同事咧都係喺一個即係健康同埋喺一個好衞生嘅情況下咧，去為客人提供。 其實你啲客人係咪都期望或者要求你哋嗰啲員工都打咗針嘅咧？嗬，即係安心啲嚟幫襯佢哋，係咪咧？ 都會嘅，都有客人咧入到嚟會問 你打針未㗎？ 係啦，咁你話多唔多？你又唔係好多，咁好多時因為我哋啲關係都唔錯嘅嚇，咁所以其實都會傾談之間，其實好多時一早都知或者預計到個情況係點㗎啦。咁但係我哋自己做生意嘅，我哋當然都會主動即係俾客人知道啊，我哋打咗針㗎啦嚇。就算因為因咩緣故未打針嘅話，我哋都已經做咗檢測係即係陰性反應啊咁，我哋都會讓客人知道，等佢安心。 我哋就头先同餐饮业界倾啦，咁佢哋今日就见咗政府嘅代表啦。咁其实你哋美容业界又有冇机会，或者政府有冇接触过你哋，将会讨论呢个疫苗气泡嘅措施呢？ 政府就都冇即係預先接觸我哋嘅，即係好似以往或者其他業界都係啦，即係其他行業都係，咁可能都喺新聞嗰度咧就先知道有個咁樣嘅消息嘅。咁我哋其實睇到嗰個情況，你話係咪一個好大嘅影響咧？暫時我哋未睇到嘅。咁所以你話我哋會唔會先即係主動去同政府去傾咧？咁暫時我哋就覺得未需要去到呢一步住，即係因為我哋都唔想即係小事化大啊咁樣。咁我哋暫時咧個別我哋都知道咧有一啲客人咧佢都會查詢嗰個退款嘅情況啦。咁亦都有消費者咧今日打個電話嚟我哋總會秘書處咧，直情問啊，你其實可唔可以咁急？我哋又臨近新年，我又驚打唔切針，又想喺新年前做 facial。啲業界即會會唔會幫我哋去爭取即信言啊咁樣樣？咁我哋都會睇到其實正正而家 Omicron 嗰個即傳染咁快啦嚇，咁我哋都體諒咧，即政府嗰個政策係急速嘅。咁所以咧，我哋話而家嗰個即有呢一方面嗰、那個聲音話好好大嘅需要，唔多噶，因為其實根據翻啲數字咧，好多美容院咧，其實即我哋雖然唔知個客人嘅情況啦，但如果跟翻政府嘅數據咧，其實有七八成嘅即係人都打咗針嘅話咧，個別有啲美容院嘅情況係 其實唔係好憂慮嘅啫。咁可能係有少數嘅美容院咧，佢哋可能嗰個客人咧嗰個情況就即係有個別嘅情況有呢個需要。咁我哋都要咧喺業界裏邊，我哋再睇一睇。咁其實我哋都密切咧同唔同嘅美容院咧有接觸緊咧，了解嗰個情況，睇下嗰個情況。咁因為我哋都睇到係暫時你話係咪一個好大嘅問題就唔係，但係我哋好需要就係話多啲清晰嘅指引。同埋咧，消委会咧俾啲指引咧，即系让啲市民都知道呢个唔系我哋即系业界嘅问题吓。咁如果俾多少少清晰指引，令到啲客人安心啊，令到我哋啲美容师啊做得安心咧，我哋系完全系即系觉得系可以配合到政府冇问题。 好，唔该晒陈秀仪，多谢你。 好，唔好客 气，好，OK。陈秀仪就是香港美容业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嚟噶。我哋电话是18723111，18723111。各位听众点睇咧？嚟紧呢个疫苗气泡嘅措施就会扩大到呢啲嘅表列处所啦。大家点睇咧？电话旁边有听众吴先生喺度，吴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 你好啊。 系，我有少少嘢想喺度讲啊，啫，阿杨立门。 系，你好。 听你唱歌啊。 你好，你讲啊，系。 好，今次我觉就。搞成今日望月楼事件咧，俾机组人员咁样样传播开嚟咧，纯粹第一个问题就系政府嘅问题咯。因为你冇理由俾佢哋居家隔离噶嘛，你一早你话啊唔得啊，一定要啊酒店隔离，咁啊乜事都冇咯。 系啊， 系嘛？你冇理由话啊，你话可以居家隔离，咁你国泰唔通24小时搵人监视住个屋企又有冇人出入咩？你赖咗国泰咁啊，搵佢嚟出气，咁嚟搵人嚟食死猫，咁啊通唔通啊？第一。咁兼教嚟讲，第二早轮记得前年啦，嗰阵时未有疫苗打嘅，日日100多宗源头不明嘅个案，都回落到而家咁样嘅水平啦。而家大部分好多人即系都打咗疫苗嘅，即系使唔使话咁紧张咁样？暂时就话要搞到话疫苗气泡，连任何表列处所都要打咗第一针，起码先入得咧。咁系咪即系分明即系借头纯粹推舟借头借路喺度谷针咁啊？顺带啊转移视线，根本上嘅责任要对自己负责嘅就系政府。 OK， 好多谢晒吴生嘅意见啦吓。可能都有啲市民會好似吳生咁樣諗嘅，即係而家雖則有出現咗一個即係本地傳播嘅群組啦，咁但係即係香港嘅疫情咧，對比起出面好多國家地區嚟講，的確係咧已經係 咁嚴峻 嘅 啦， 已經係好安全嘅啦，香港嘅情況。所以有啲人都可能覺得，即係香港嘅情況有冇需要去到推動呢個疫苗氣泡咧？ 係，不過即係呢樣嘢咧就其實係比較敏感嘅，因為香港就同外地譬如啲大即係面積好。大國家不同啦，即係我哋其實香港是很小的，離開香港就真的要通關才得嘅。咁同內地嗰個經濟關係咁緊密咧，咁我哋一定要喺所有範圍之內咧，係做到係令到內地嘅當局咧係即係滿意我哋嗰個做法。咁因此咧，嗰個外防輸入啊、內防擴展啊，所有呢啲嘢都要做到好足先得。咁所以咧就而家見到有個第五波可能真係會有機會即係爆發咧，就一定係要。盡早去即係堵截佢嚇，咁所以咧就呢個見仁見智啦。你覺得係咪一個過分嘅即係措施嚇？我就覺得其實都應該做咯嚇。 記得袁國勇教授咧，亦都喺之前嗰篇文章嗰度講到話，即係而家香港主要係守啦嚇， 係， 但係久守啊必失啊， 久守必失， 守得耐咧都總可能有機會咧係好似今次咁啦，就真係有一啲嘅個案係走咗入社區咧，就會養成一個， 所以真係要主動啲 社區嘅傳播啦。咁所以。亦都係啦，其實講緊係始終要有一個走出疫情嘅一個目標啦 嚇。 咁點解走出疫情咧？咁係因為打咗疫苗係可以防到咧重症甚至死亡嘅個案啦。咁所以咧就係啲專家一直都提倡緊嚇打針就係最有效嘅抗疫嘅方法，亦都係咧即係讓全個世界咧就係回復翻正常生活嘅一個即係方法啦。咁 冇錯， 咁所以就佢哋先認為咧就係而家一定要喺今年咧係推出呢個疫苗氣泡嘅措施，就推高嘅接種率，讓咧成個社會。都有一個嘅保護嚇，咁於是咧就可以咧係逐漸咁去同國際社會去開翻關，回復正常。 同埋即係減少咗重症咧，對嗰個醫療系統嗰個負擔都會減輕，咁對其他唔係患呢個症嘅人咧，都係有所保障嘅。 嗯，咁就要睇睇咧，即係究竟政府幾時公布呢個疫苗氣泡嘅措施啦？我哋聽一次嘅7:30新聞先。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兰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一宗同又一成望月楼群组有关，其余28宗属于输入个案，初步阳性个案约40宗，望月楼群组增至5人。另外再多一宗初步阳性个案，患者同8名亲友同样是在上月27号到过望月楼食午饭。卫生防护中心话，已经找到大部分食客并送进检疫中心，但仍有6人未找到，会透过闭路电视追踪，呼吁他们主动同当局联络。当局正是调查望月楼的群组感染，认为感染途径可能是透过短距离空气传播，亦可能是员工为食客添茶的时候茶壶受到污染。也成望月楼再有一名食客初步确诊，政府宣布女患者居住的大围恒丰花园第二座被列为受限区域，要封区强检，目标是明日上午7:30左右完成。政府发言人表示，由于个案初步显示涉及变种病毒株，经评估后他居住的大厦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决定作出限制和检测宣告。受检人士要在处所等候，直至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完成检测，而相关检测结果获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政府将设立临时采样站，受检人士要在明日凌晨1点前检测。受检人士如果在今个月1号至到今日期间已经进行检测，并出示检测结果证明，无需再次检测，但要在处所等候。任何在上月14号至到今日期间曾经身处大厦内超过2小时的人，要在今个月5号或之前强制检测。政府更改新型肺炎个案的分类方式，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嘉荣说，是因为调查工作上有需要进一步仔细分类，当中确诊和无症状感染都会有个案编号，会公布个案详情。两者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追踪工作完全没有分别。至于一些康复之后再次呈阳性、没有传播性的个案，就会归类为复阳个案，他们的密切接触者不需要隔离。立法会行管会决定在立法会会议厅悬挂国徽和区徽，工程计划今个月12号之前完成。立法会秘书处说，根据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条例，在第7届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产生之前，3位第6届行管会当然成员继续留任，经咨询有关方面意见，决定在立法会会议厅悬挂国徽和区徽。3名第6届行管会当然成员分别是梁君彦、李慧琼和马逢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三云量较多，同有1-2阵雨，随后1-2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丽港城。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住彩虹隔音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西行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冇咁塞车啦，龙尾桥面灯位。咁但反方向即係南行线啦，沿住坚拿道天桥呢，南行去黄泥涌道马场方向呢，现时比较多车㗎。红隧九龙入口正是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位段就繁忙少少。港岛路面铜锣环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的高士威道东行线去北角方向，咁啊近住呢个兴发街就比较多车嘅，同埋兴发街近住天后停车场一带，现时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九龙区方面，土瓜湾的炮仗街部分路段有些紧急维修，炮仗街去九龙城方向介乎上乡道至到马坑涌道唯一的行车线封闭了，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暂时改路行，炮仗街部分路段有紧急维修，有封路措施。 新界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仲系比较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咁啊近住新墟一带交通回复畅顺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背。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龙翔道今晚有工程嘅，今晚十一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龙翔道东行线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嘅部分快线会临时封闭噶。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长者咧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啊，咁司机咧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咧宣布元旦起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其实那个供应咧系充足嘅，只不过咧嚟打针嘅人咧就远远冇我哋可以处理嘅咁多。希望大家都尽快去接种啦，因为变种病毒嘅肆虐，疫苗保护咧始终都系最有效嘅方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规管分间单位租赁的新法例将于2022年1月22日生效，受规管租赁的租期为两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 10%， 业主不可以滥收费用和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啦，咁啊，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啦。杨立门啊，哇，真系咁啱咧！刚才嘅政府宣传声带咧，就系播出咗同规管劏房，即系劏房租管吓有关嘅一个宣传啦吓，亦都正正系咧我哋呢一次要同大家讨论嘅嘢。嗱，呢个嘅劏房租管相关嘅法例咧，就将会喺1月22号咧就生效噶啦。咁就讲紧咧就系头两年咧系一个规管期啦吓，咁之后咧嗰两年咧就有一个嘅一个保障，即系叫做租住嘅保障权啦吓，俾到个租客，咁系两年噶，咁啊就所谓咧就2+2嘅租住保护权啦，就有4年嘅租住保护权啦吓，就俾嗰啲嘅租客噶。咁而咧喺呢个嘅续租嘅时候咧，咁嗰个加租嘅幅度咧就唔能够高过咧就系差饷物业估价处所制定嘅全港性租金指数。咁如果呢个指数咧高过10%嘅话咧，个上限咧都只能够系10%咁，就系一个所谓劏房租管嘅一个修订法例啦。咁其实咧就喺上年嘅10月20号咧，就喺上届嘅立法会嗰度通过。咁去到咧就系过咗3个月之后，即系今年嘅1月22号咧就生效。不过咧就见到近期有啲报道就系话咧，呢个所谓空窗期啦吓，喺法例通过同埋未生效之前，呢个嘅空窗期咧，有唔少嘅劏房嘅业主咧就向啲租客加租。 是啊，吓，呢个劏房租管呢样嘢都系一个比较社会性、富生意性嘅嘢啦。咁都倾咗都一段时间嘅。咁旧年即系10月就即系通过咗个法例。咁当然除咗呢个空窗期嘅问题之外，嗰阵时都有倾过咧，系譬如话起始租金，亦都争论咗好耐。点解系政府当局系始终都系唔想订立呢个起始租金咧，因为都种种嘅技术上嘅问题啦。咁呢个法例通过之后咧，都仍然有好多嘅团体咧，或者不同即系嘅人士或者加埋租客啦，都觉得都仲有好多漏洞嘅，即系呢一个嘅方案。咁其中一个就空窗期啦，即系啲业主咧就趁住未曾真系去实施之前咧，生效之前咧就加租啦吓，即系加定啲租先，咁然之后咧就每年都仲可以系增加多10%咁样啦吓。咁呢个都我哋都希望了解一下真实嗰个情况究竟系点样，因为我哋都见到有啲个案咧系有啲即系业主咧都 幾多巧諗嘅，即係有啲取巧嘅方式係去加租嘅嚇。咁我哋都希望即係了解一下，譬如聽一啲，譬如話啲租户本身嗰個嘅感受係點樣啊？呢一件事嚇。 其實都之前咧喺法例審議嘅時候咧，咁都有人問到啊陳帆局長，即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咧，就呢個嘅空窗期之內咧，就係會有好多嘅業主可能會加租噶咯。咁點算咧？咁陳帆當時嘅答法就係咧，就啊都唔排除嚇、有少部分呢啲咁嘅情況啦。但係相信而家個市場咧就未必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加租個案出現嘅。咁當時個答法係咁。咁但係正正就係而家啲報道就係、或者啲團體嘅調查啦、就見到啊，真係有唔少嘅劏房嘅業主咧，就向啲租客去到加租啦咁。咁嗰個情況係點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無論你係劏房嘅業主或者係租客呢，都可以打上嚟呢講下你哋而家嗰個情況係點㗎。咁而家電話旁邊呢，我哋就請嚟一位劏房嘅租户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趙女士喺度啊。趙女士你好。 你好。 你好啊。咁繼續講下你住喺邊一區嘅劏房呢？ 我住喺观塘区嗰边嘅。 观塘区吓，咁有冇话几大到？方唔方便 讲？我个单位都其实都 OK 嘅，都算大嘅，一厅两房咁样啦，都有300尺左右嘅，系啦， 300尺 系啦，咁系啊，因为当其时租嗰阵时咧，就都贪佢系有啲平租啦，佢系低层嘅，咁但系就。因为啱啱出嚟搬出嚟住咧，咁就冇谂到系空气系差啲咁样咯。咁依家住落先知道空气系差啲嘅，真系对小朋友呼吸唔系啲气管呼吸度唔系咁好啊，系咯咁样。 同几多屋企人住啊？ 我同我先生同埋三个小朋友， 系 五个，系啦 系啦。咁近期嘅情况系点啊？ 近期嘅情况咧就业主。因为我系个租约又即系今年二月，即系下个月啦，二月尾就会到期嘅，咁就谂住到嗰阵时再倾签约啊、加租嗰啲问题啦，咁、但系上个月中咧个业主就同我倾，谂住就趁嗰个空窗期啊，嗰、个租管空窗期咧就加我哋租，就签咗个约，佢话个约咧就同你之前嗰啲约一样嘅，即系其他条例都唔会有变噶啦，咁净系就加个租咁样咯，咁、我就谂啦，如果系如果佢即系嘅约系冇乜分别嘅，我都 OK 嘅，因为本身一路以嚟咧都冇滥收我水电费嘅，都住得几开心嘅，大家都系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加我1000蚊租， 即系近计讲下由几多加到几多啊？ 本身我依家系租紧7800嘅， 7800再加1000，即系8800， 八千 八咯，系啦。 即系几时开始啊？呢个系 谂住一月同我，即系呢个月啊，同我就是个租管实施之前呢就跟我签了约，就租就下个月就比一即开始加租这样咯。 即本身你是二月先完约的嘛，即现在是生约的期间。 是啦，生约期间他就想着。 就早点完了旧一份。 早是啦是啦。 就签一份新的。 是啦是啦是啦。那我就想啦，如果你加我1000蚊的话，我不需要跟你这样加，我说你。即系等我完咗约之后，你加我都系10% 啫，都系780蚊啫，系咪啊？咁我即系你想你就自己有个着数啦，我就完全乜嘢都冇保障喎，系咪啊？ 系啊。 咁我梗唔想同你咁样租啦。咁我同我先生商量过，先生就话咁如果咁样嘅话，即系加到8800，即系佢最近都去到8500啦。咁即系倾过咁样就话就算少都少得唔系好多，都要8500啊咁样咯。咁如果我话我哋就。即系我先生商量啦，就话如果咁样个8500，我出去搵嗰个好少少嘅单位，又即系阳光充足啲啦，光线充足啲啦，同埋空气流通啲啦，我都搵得到啦。咁我唔需要住喺呢度啦，系咪？ 但系你一家五口咧，要租即系而家有一个300尺嘅劏房单位，呢、這个价钱即系出面其实好难租到一个同等大细嘅单位噶咯。 系，唔系我有睇嘅，我寻日都有睇过，都系300尺，一厅两房，光线好充足， 都系观塘区 嚟上，系啊系啊， 都系劏房啊，高 层，系啊，劏佢又唔算劏房，唔算系劏房，佢系单位独立单位嚟嘅，系啦，中层咯，即系行4楼啊咁样啦，4层咯，系咯，都唔算高啊，但系就都光线好充足，好理想嘅，其实系啊，但系就都未 先生商量紧，同先生商量紧，睇下点样，即系睇咗几间啊，系啦，睇几间再商量紧。 即系个业主就冇得倾噶啦，即系起码都要5000-8500噶啦。 系啦系啦， 企得咁硬， 冇得倾噶啦。 即系似乎都系有人等紧租佢呢个单位，系咪咧？ 佢冇， 又冇嘅， 冇嘅。 哦， 系啦，佢谂佢即系我哋租都住咗三年啦。咁头嗰两年就啱啱签约，一年生一年死啦，就冇加租噶啦嘛。咁第三年。就佢哋翻疫情翻到內地啦，咁就同我哋簽唔到約就交唔到租，就直即係都係呢一個價錢咁樣租俾我住啦。咁依家準備完啦嘛，咁啊諗住就係啦，一次我加1000蚊咁樣，即係諗住加翻之前嗰啲數咯。 嗱，如果你7800咧就加1000咧，其實講個加幅係12.8%啊。 係啊， 係啊，係啊。 咁啊，如果就算8500都好啦，即係都係講緊加8%咗咯。 係咯，係咯。所以咧，我就講即係政府啦，應該就快啲實施嗰個條例就好啲，唔好俾個空窗期嘅業主加租。依家咁咪搞著我哋，真係搬又唔係，唔搬又唔係啦，係咪啊？ 咁但係 我哋而家又冇起始租金，又驚到時又租金又會再升喎。唉，總之就真係。就临近过年年尾啦，都唔知点算。 系啊，你点搵？即系都要搬屋都好麻烦噶吓，即系搬屋都好大成本噶嘛吓，即系要执嘢啊。 搬系咯，上屋搬下屋， 上屋搬 埋屋 啊，冇错。 系咯，系 啊。不过呢个业主有冇即系嗱？你话佢冇揽收费啊？啲水电嗰啲系咪都好均真噶？对你哋 系好均真，因为咧我哋系同业主一齐住嘅。系啦，咁样嘅系啊，佢本身有一厅三房嘅，佢就租咗一厅两房俾我，咁个厨房就我哋同佢共用嘅。咁当时租嗰阵时咧，就讲话佢哋好似喺香港嘅，系喺大陆多嘅，咁都系因为两个老人家嚟噶嘛，佢就话会即系复诊嗰阵时先翻去你住几日咁样嘅啫，咁我哋都 OK 啦，咁样系咯，都唔系经常一齐喺度嘅话就冇问题嘅，咁但系无奈今年疫情。翻到嚟之后就喺一路都喺度，翻唔到上去咯。佢哋都咁就一路得大家喺度住啊，咁样咯，系咯。 好啦， 明白， 明白你啊，明白，明白。 多谢晒赵女士，多谢你。 好，唔该 晒。系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啊，头先就同咗一位嘅劏房租户阿赵女士同我哋倾偈啦。咁大家有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啲亦都系劏房租户或者系业主啦吓，都可以打嚟嘅。咁会唔会话真系喺呢个嘅劏房租管实施嘅之前咧，就有一啲嘅再签个约嘅情况咧，或者加租嘅情况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18723111，跟住咧，我哋有位听众林先生喺度吓，林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 请讲啊， 系，我呢个劏房可能得冇咁清啊，咁我 都住喺劏房系咪啊？ 系，我住咗两年几啦，咁同太太，咁两个供一份股份咧，就大概20000几蚊人工啦， 系， 咁就佐敦区嘅， 佐敦区， 租金就大概5000蚊，但系就100尺，咁啊。一个内窗，打一点到两先见到太阳，其他 系 有呢啲 要大声少少啊，林生唔好意思。 咁就比较空气冇咁流通啦，虽然咁就水费就15蚊到水，电费就暂时下个6，咁下一转就唔知几钱啦。咁啊，2月头就会倾续约嘅，咁就我谂都会加租金加电费啊，水费。 但系2月头就租管生效噶啦，嗯， 我哋根本上呢几年都冇签嚟人，冇签嚟人嘅。我个人咧，我要求嘅大业主啊，咁我亦都要求话俾租金佢咧，俾个佢要收现金。 咁啊，有冇咩嘅打算咧？即系如果真系即系业主加租加几多，你就要考虑要搬咧？ 如果我亦都知道油尖旺區，我哋係住喺度啦，好多都比較唔適宜居住，有啲不良置業啊，或者其他個人環境啊。咁如果個1000几蚊就真係可能要再揾，而家都揾過，但係真係好困難。同埋而家都想講話咧，而家所謂關愛基金啊，或者房署嗰啲俾輪候公屋層輪候。高 華 拆嗰啲津貼咧，我全部忘咗。 OK， 因為我過咗 萬咁。OK， 好，明白。 多謝曬林生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噶。 太陽底下， 仲有乜嘢新鲜事？ 用丰年虾测试海水入面有冇重金属？伊利沙伯中学救生会中学 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是、有污染物嘅水啦，就摆落一个养咗丰年虾器具入面，就去观察呢个丰年虾作出嘅反应，即系佢可能系开始冇共生晚啊，或者系甚至死亡啊，咁样就去睇呢一个水质嘅情况。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赢得公众信任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卫生防护中心应该牵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尽可能吸纳这些意见领袖，以便他们了解最新的防疫信息和防疫措施的局限，彼此快速学习进步。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0啊，咁啊，自由风讨论紧劏房租管嘅相关法例咧，将会喺1月22日生效啦。咁有啲报道咧就话喺呢个空窗期期间咧，有啲嘅业主咧就向劏房租户加租啊。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个关注劏房嘅组织吓，就系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嘅成员陈永彤啊。陈永彤你好。 主持你好， 你哋关你哋留意到嗰个情况系点啊？ 佢哋留意到咧，其实嗰个加租嘅问题都越嚟越严重啦，大概都有接近一成嘅街坊都俾人加租啦。咁讲紧加租嗰、那个，即系嗰个金额，可能讲紧都500蚊起跳，咁甚至可能啱啱都有街坊讲啦，有啲街坊真系俾人加到1000蚊咁样嘅。咁所以有一啲即系街坊咧，其实面对加租嘅时候已经被逼迁啊，去咗另一啲嘅单位度住啦，咁但系个租金就越住越贵啦，亦都可能个面积系比以前细添嘅，咁而家个状况就系咁样啦。 你话有加1000蚊嘅状况啦，头先我哋访问嗰个个案，佢就加幅系大概12点几啦吓，咁你哋留意到个加幅吓最尽嘅最多嘅，你有留意到有几多咧？ 其实都是10几%，因为都是讲紧同之前嗰、那个访问嘅街坊都类似，就系加到最近就系1000蚊咁样咯。咁但系其实呢个已经系好尽嘅啦，讲真，佢哋都超过嗰个加租幅度嗰个10% 啦，讲紧。亦都有啲团体其实讲紧啊，10% 其实都已经系本身加租个幅度嚟嘅，会唔会其实会唔会可以落到去5%？咁所以其实而家呢一个加租嘅情况系一啲都唔乐观同埋理想嘅咯。 嗯，不过听头先嗰位女士讲咧吓，即系住喺劏房个劏房户咧，咁佢话用翻而家嗰个租金咧，去同区嘅另外啲地方，佢都唔困难揾到一啲另外嘅一个地方可以搬去住啊。咁其实系咪一个市场嘅即系一个力量喺度运作紧？即系嗱，如果你话真系加租，咁冇办法啦，咁、那个租户咪搬咯。咁而家系咪仲系都有啲选择嘅咧？嗰啲租户，即系你加租我就搬去第二度，仲有冇呢个选择咧？其实 而家嘅选择系越嚟越细嘅。点解啱啱个街坊咁即系叫做容易啲揾到？就因为佢本身个租都贵啊嘛。即系如果讲紧7000-8000蚊嘅劏房，其实接近紧一个完整嘅单位嘅价钱。咁不如就加少少钱出去揾完整单位嘅市场。不过而家劏房嘅市场就唔系咁样。即系讲紧，其实嘅一年后个租金其实已经可能系贵500-600蚊，甚至1000蚊嘅时候，咁其实街坊都焗住去住咯。咁我之前上个月都有个街坊就因为加租逼迁，然之后佢搬咗个单位，同样80尺，咁但系就多咗700蚊嘅租金喺度啦，已经。 咁除咗租金之外咧，你哋会唔会发觉都仲有一啲譬如滥收水电费啊，其他各样费用嗰啲情况啊？ 其实滥收水电嘅状况系依然一样嘅、哦，因为都系个状况冇乜改善到，就算你话啊有一个草案嘅条例实施咗，其实都冇业主去理会咯，其实照样都系滥收水电。 咁而家都未实施嘅， 系咯， 佢要2月22日先实施，咁 今个月22日， 咁你预期会唔会有啲咩改变啊？呢方面会唔会改善咧？ 其实管嗰、那个水费嗰度，其实已经有草案条例出。 咗嘅啦，出咗系咁，但系一直都系冇去即系执行啦。咁当然我哋都希望就系租管生效嘅时候，其实佢会唔会都能够去打击翻呢个冷水水电嘅状况啦？咁但系我有另一样嘢咧，个漏洞我哋留意到嘅、就系其实咧而家即系1月22号之前签嘅租约咧、其实佢都唔包嘅。即系譬如就系我可能我街坊啱啱就搬咗去劏房度，佢就咁啱喺22号之前咁样一签就签两年，佢两年后先受保障嘅，咁所以咧就变成如果佢真系唔管呢一啲所谓嘅旧租约嘅时候咧，咁其实就系变成形同虚设啦。佢有咗條條例，但係街坊都保障唔到。 即係如果係一月嘅時候咧，就而家係簽一份新嘅租約咧，咁佢就未喺條例生效之後咧先至簽，即係未受到條例嘅保障。咁如果佢真係繼續要濫收水電費咧，就呢一份喺一月簽嘅租約咧，仍然可以俾業主濫收到水電費咁嘅意思。 係啦，同埋其他嘅保障都係唔包括喺入邊啊。 係咩？ 咁而家所以都會有一啲嘅業主咧。其实是提前了跟街坊签约的。 但是法例是不是讲到明是法例生效之后签的约才是规管的呢？ 是有的、是的。所以我们就是讲的、我们倡议的东西就是要新旧的租约都要受保障。如果不是这个真的是超级大的漏洞。如果不是就是那些即是刚刚签了租约的街坊呢，就只能够等两年后他的租约完了他们先受保障。那现在其实有些业主都见到这个漏洞。所以呢有些以前没有签约啊，又或者其实就来完租约的其实他都提前签回个租约先。其实刚刚 那 个街坊的个案都是这样的。 那个租住保障权都一样。即是说如果你一月签了一份约啦，即是生效之前啦，签了一份约啦，你要等到两年之后你才签第一份的标准租约，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啊是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空窗期为什么要监察这么重要啦，就是因为如果他提前了签个租约，他即刻已经可以在这个漏洞度做任何东西，在个租管里面就算你说包在个条例度的所有东西，其实他都不会包在里面，在这两年。 咁你而家政府咧都话有一啲嘅区域服务队啦，就委托咗啲非政府机构咧就设立6支嘅区域服务队，咁希望咧就喺呢个地区层面嗰度宣传呢、這个劏房租管嘅新法例啊，你有冇咩期望啊？ 我哋就见到其实嗰、那个即系讲紧即系6队啦，咁其实讲紧劏房嘅即系人数已经20几万啦，咁样，咁其实系咪足够嘅咧？同埋嗰队人讲紧系得2个人手嘅啫，其实资源系非常之不足啦。咁同时就我哋见到咧，其实嗰啲嘅机构咧都冇乜系真系服务紧劏房家庭嘅经验嘅。咁究竟其实佢哋足唔足够去应付咁多嘅劏房街坊嘅查询咧？咁同时我哋都即系留意到，其实即系社工队系即系可能系做紧一啲嘅租务嘅纠纷嘅支援，咁但系实权其实真系摆咗喺一个执法部门度。其实差饷物业估价处嗰个嘅执法啦，或者系投诉，或者佢哋嘅权力嘅即系嗰个制度系点样嘅咧，又或者其实佢哋嗰个嘅制度系点样机制系点样嘅咧，我哋都唔清楚嘅。其实佢而家都冇公布出嚟咯。 新一届嘅立法会就上任啦，咁其实上一届好多嘅议员咧都系仍然都支持咧呢个设立起始租金嘅，咁但系咧就喺审议法例嘅时候咧就冇加到落去就通过咗啦。咁你觉得新一届嘅立法会有冇机会再同啲议员去到同心去即系向政府争取呢样嘢咧？ 我觉得系首先就系、你话立法会嘅议员又好，政府都好啦，其实佢哋都真系要用力去推呢样嘢啦。如果唔系咧，其实系帮唔到即系劏房解决嗰个贵租嘅问题。我哋成日都话越住越细，越住越贵。咁其实个贵就系租金啊嘛。咁点解佢唔管咧？其实佢而家如果真系每个人都去差饷物业估价处去有一个租约喺度，其实佢哋已经大概可以预计到啊，其实可以量度到其实个租金水平系几多，然后佢参考呢个水平嘅时候，都可以定立到一个所谓嘅标准租金喺度嘅时候，咁其实点解唔可以咁样做呢？所以我哋建议咧，其实佢哋推出咗呢个条例之后，其实会唔会有个检讨嘅时间咧？譬如1年去检讨嘅时候，佢哋就可以去用咗呢一个做目标啦，然之后就设立一个起始嘅租金咁样咯。 好啊，唔该晒陈永彤，多谢你吓。陈永彤咧就系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嘅成员啦吓。咁法例有3个月嘅空窗期，咁 聽落都好似俾咗一啲即係漏洞俾一啲業主，即係尤其是一個咁市場敏感嘅一個政策啦，好似都俾咗啲嘅情況俾啲業主去加租嚇。 係啊，都有時兩難嘅，因為即係法例，如果你話即刻要去生效去規管曬即係私人嘅嗰個租金咧，都有時會覺得係幾嚴厲咯。 好，聽日再見啦，拜拜。